streaming 啊。 OK， start 咗啦。 係。咁然之後睇翻 YouTube 嗰邊，你等佢十零廿秒，佢就會 on 啦。 嗯。Hello， 試緊，但係仲喺度倒數緊聽日個日子㗎。 咁點算？ 啊 ，live 咗啦。 OK。 Health 個線路係，但係個畫面就冇嘢喎。但係而家數緊，數緊啊，得啦，出啦。哈哈，喂 ，Hello Facebook 嘅朋友，如果咧，你見到 Facebook 仲有嘅時候咧，其實同時，呢個 YouTube 已經有噶啦。咁 YouTube 嗰個地址喺邊咧？係咪已經打上去啦？係。係啦，咁咧你就跟住嗰、那個Facebook 上面啱啱開呢個 Facebook Live 嗰個。就 click 入去咧，就可以直接入到 YouTube 嗰個 live 噶啦。咁係咪應該停得咧？呢、這個 應該係啩？有冇人可以幫手試一試 ？OK， 我睇下有冇人回覆先。 或者你去翻你自己個 page 我而家去緊啦，係啊。咦？你都有人睇你啊？係 咪玩 YouTube 啊？我嗰度 睇下先。嗱，而家就第一次係啊，探長 is live now， 冇錯。咦，咁有埋條 link， 你打唔打入去先？等我試埋先。但我用翻自己 account， 我咪啊都得嘅喎，就 highlight 到。 哎呀，我做咩打直咗啊？ 唔知點解。咦，但係我入咗去嗰版度咧，我見唔到邊個係 streaming。 喂 ，YouTube 佢留唔到言啊。 係。但係冇 thumbnail。我入咗去就見到嘅，我知點解係留唔到言啊？ 邊個 streaming？ 因為咧，佢唔係 YouTube 嘅，即係冇 log in 到。 哦。 嗯。 我即係佢冇 YouTube account 留。 因為你唔 log in 都可以睇到 YouTube 嘅平時。 嗯。 咁咯，咁啊又難又唔難啦。咁好啦，而家呢邊呢個咧就可以建議你過到嚟咧。咁呢度就停得啦，你唔係冇理由揸曬成半個鐘。 咁我 停咗喎。好 ，OK 嗱。記住 click 翻個 link 咧，入翻去 YouTube 度喎。咁啊，以後都係咁噶啦，拜拜。以後可能就唔出呢個片添。 好啦，拜。 拜。OK，switch 咗過嚟啦。但係都預算咧，即係唔踴躍嘅，因為咧，原來有好多人咧嚟到呢度先知咧，原來咧冇嗰個YouTube account。 嗯。 咁所以咧，就真係哇，好青個臉浮色喎。 係好 青 啊個面， 因為咧佢啲磚係紅色啊，佢成個 total balance 咧就變咗。不過下次我如果用部真 cam 咧，應該會冇事嘅。咁啊，冇人留到言喎，呢個點算咧？不過唔緊，37個 watching 啊都，但係留唔到言，咁點算咧？係咪應該喺翻嗰個 Facebook 嘅喺嗰度留？ 咁啊，有少少暗喎。喂，邓武识，咦，哇，都几多人嚟喎？点解有个网台界代表系余下咩胶冻肉生意啊？都唔知讲乜。汪明荃同埋老萧，点解以为 ？Hello 啊 ，Sam 优 ，LS Line， 阿哥，喂，你过咗未啊？快留言啦，嗰边。呢个喺呢度上， 我而家打只字得唔得？我而家喺我呢度打只字咯， 好啊好啊， 叫啲人。 打咩隻字？ 即系叫啲人过 YouTube 睇 咯。我 YouTube 嗰边我系咪睇唔到 live 嘅留言嘅咧？我嗰阵时喺 forum 我都冇留意，但系 forum 系咪 睇到嘅？我嗰时有睇系睇到的。 哦，喺侧边原来。 系啊。 我都几多人噶、哦。喂 ，Hello， Ultraman XO 96啊，我个名咁长，大佬读写人咩 ？R 4 N D S L， 我点解呢边啲名咁奇怪嘅？全部都。 可能有啲人见到 live 就撞咗 唔系，又或者咧，佢可能系啲名好已經有咗，唔可以 double 噶嘛啲 account， 咁可以，所以咧佢就用中文名著數啲啦，嗱，勁風咁樣呢啲咪勁咯，即係一個名就搞掂曬。喂，仲有啊 ，Talk Free， 啊 ，Richard，Hello， 派人，啲派人用翻到真名喎。 咁佢個 account 佢好醒目咁樣霸曬。 係啦 ，Hello 菲呢，你阿肥啊，我真正講阿肥啦。咁有一啲時間適應㗎喎、哦。呢、這個咩Fei Stupid Channel 啊。第一次睇 live 啊。喂、,Hello, 你好。你係睇開咩 live 嘅呢？即係第一次睇我 live 或者呢個 Facebook 第一次睇 live 呢。嘩，啲顏色呢又紅又綠好得人驚呢個。冇呢、這個 cam 就炸我電話好多啊。直頭好似指甲公仔咁啊。 喂 ，Hello， 苏伦你好，一阵间去女仔记食嘢好嘛？系咪女仔记先？因为我就系知道女仔记好多咁嘢嘅啫。Hello 啊 ，Susan， 呢只 Susan Kong 嘅同一个名啊 ，Auntie Four Cat，Hello 你好，同 Sarah 讲你好啊。呢个 Auntie Four Cat 系边个嚟嘅咧？ 唔知啊。 发现真身啊！同埋而家你有个难题，我唔知点样读，由下面读上，由上面读落去咧，咁样。咦，我可以 live say 啲 say something 嘅喎。 系得噶，你打一次先得嘅，又讲唔到嘢，又打字。 系喎，要做手语。O K， 哦，即系排埋落去嘅，啲玩法有少少唔同。嗱，证明咗咧，底下就系最新嘅。 但之后佢 live 完之后就冇晒噶咯，呢啲留言。 哦，系啊。咁平時下面嗰啲咧， 再睇即係睇 upload 咗嗰啲咯。 哦，有啦有唔啦，我真係。哦，原來呢個 Ultra Man 啲 blah blah blah 就係神光第一線嘅 Dominic 嚟嘅。 嗯。 啊，仲有啊 ，YouTube 啲人冇咁多真朵嘅。 係啦，好 confuse 啊。阿Ping Lang Low 你好啊，又唔知你係邊個咧？誒，係咪啊？大金咪好似唔係喎。 唔 係 啊。 大金 Ping 啊。C Tom， 哇，即系好似喺个新嘅转咗仓咁啊，好似，但系知我转咗个赤柱咁啊，好似。喂 ，Han Chun Chen， 哇，呢啲好棘手啊，真系，好彩冇啲 X 啊，而即系嗰啲字啫。Yo Sam， 即系 Sam Yo 啦 ，Hello 你好，留到言啦。仲有始终都未知道 Auntie Four Cat 系边个。仲有啊。呢、這個 Fail Stupid Channel 我都唔知係邊個，可能係新人嚟嘅。咁咧仲有啊，冇啦，差唔多啦，流曬。 而家有幾多人睇緊？ 而家啊，61喎都多喎，即係我唔知呢邊個計法同嗰邊 Facebook 有咩唔同啊？哇！咁咧，唔係突然間頭痕好麻。 點解啊？你好緊張嘅定啊？ 可能係咯，confused 嚟咗新，轉咗新環境。喂，今日咧就話時話，其實今日就唔係好適宜搞 live 嘅，因為咧太攰啦，原來大家太多喺網上面就太多嘢睇啦已經。咁咧我唔攰，你都攰啦嘛，係咪先？應該就咁咧，同埋我就唔係好中意咧最新消息咁樣兜口兜面嘅 cam 咧，正方方射過嚟一個人喺度講嘢咧，即係反而又中意以前即係咁樣啦，譬如啊監仔喺度咁樣同你傾，我反而覺得咁樣立體感啲，又擺 cam 嗰方面。咁嗱呢方面咧，因為今日要開工啦，因為啲雨算盤錯曬，因為原本今日個通稿咧係聽日嘅喎，咁唔知點解突然間轉咗今日喎，咁搞到咧即係我想 set cam 啊成啊，完全就做唔到啦。咁希望下一個 live 會好啲啦。咁咧就今日去咗一個地方咧叫白沙洲呢、這個地方嗰度做外景啦。咁啊風和日麗，但係咧都係充滿煙霞，我相信係啲霧霾都仲未散得曬。即係雖然有太陽，但係咧都係好蒙嘅，影出嚟啲都唔係特別靚嘅。咁咧就係又曬啦，曬到阿 Sir 話黑咗少少，應該我搽咗防曬，可能搽得太慢啦。咁咧今日幾有趣嘅地方咧，就係翻工嘅時候，因為個地方空曠咧，同埋你唔使好似譬如以前喺一個 set 嗰度咧，你傾偈又好覺嘅。咁唔知點解呢，我做嗰份工呢，原本嗰啲人呢個山頭主義都比較強嘅，即係佢哋自己好熟嘅，咁佢狂傾狂傾，佢哋冇嘢呀，完全冇壓力㗎喎佢哋。咁但係呢我傾偈呢，我唔知點解同親邊嘅傾偈嗰個人就要埋位㗎喎，你估點解呢？ 吓咩話， 即係同親嗰個人傾偈嗰個人就要埋位嘅。 係咩？ 係呀， 唔知呢， 即係啲人專登叫佢，即係 我係咪特登整蠱你㗎？ 可能就唔係好中意同啲外人傾偈啦。 哦， 係喎，都係我留意到喎，甚至乎。 但係咪真係有嘢拍，一定係叫佢買到佢先算？ 叫定佢先咯。 哦。 咁我唔知係咪巧合啊？咁咧，因為今日咧，我破咗兩個冰山啦，已經。因為咧，有啲同事咧，因為我而家翻工咧，所有嘅部門咧都係佢哋嗰個台嘅人啦。咁唯獨是咧，我就係孤兒仔啦，咁俾人排斥嘅梗啦。開頭唔係太熟嘅時候，唔認得你就好正常嘅喺嗰啲環境裏面。咁咧今日咧我就見到一個好特別嘅人咧，就係、 一個機器組，大家唔知知咩叫機器組咧？即係如果冇做過 production， 可能唔知咩機器組。機器組就係 camera crew， 即係話個 crew 咧有camera 啦、打燈啦，即係佢 merge 喺一齊咯。見到啊，打燈未必係，但 camera 同收音都係同一啲人，即係佢哋可以互相撈亂啲嘢嚟做。咁但係有一個位咧，就有兩個位好特別同埋好專業嘅，就係攝影師同埋攝影助手。咁呢兩個位呢就係必定要係嗰個人做嘅，因為呢攝影助手呢必須要 handle 一部機，即係佢要走位呀、就要捧住部機連埋腳架周圍的咁樣啦。咁竟然係一個靚女嚟到，即係我第一次呢見到機器組呢係有靚女嘅，即係起碼佢唔係話好驚豔，即係素顏㗎啦，兼夠爆曬瘡咁樣有少少，但係呢佢係好有型㗎喎。即係佢有型在咩呢？佢身材高大啦，同埋唔肥啦，因為有少肌肉添嘅。咁同埋佢黑個黑面好酷咁樣喎。我懷疑呢佢喺個工作環境底下呢，即係唔可以太過笑容滿面同埋天真可愛嘅。因為佢哋所有側邊嗰啲人都全部都係喜喜喜呀，同埋比較體力勞動多少嘅。咁我覺得奇怪啦，點解有個女仔去做呢一個位嘅呢？即係做以前我拍電影嘅時候呢，我見過助手以外嗰啲即係擔擔抬抬攞鏡頭85、135咁樣再跑去攞嗰啲呢，或者 set 條軌咁樣嗰啲，我就見過女士嘅，嗰個女士全部都係石油氣罐咁身形嘅，即係男人頭啊好打得啊嗰啲樣。咁但今日見到呢個呢，我覺得係做 model 得啊，即係如果佢即係減少肥，即係減少少肌肉或者瘦少少添，咁呢佢係嗰啲骨骼㗎喎。咁呢於是乎呢、哦、我真係忍唔住同佢傾偈，因為全日呢我望咗好耐啊，點解即係我觀察咗佢呢，喂其實做機器組嘅圈子呢好老㗎，即係啲人全部都即係你估佢會去投注站呀、啊、或者你估佢會去舞廳嗰啲嚟㗎，但係無端端有個女士咁樣就仲係即係唔係我頭先以上所講嗰幾個 type 啦，咁啊非常罕有嘅。咁你知道把口真係好難收到嘅，咁臨去到最尾轉景嘅時候得閒啲啦，我就落去傾偈啦。我見到黑口爛面呢，我諗住俾佢得㗎啦，都係即係你同我做咩同我傾偈呀。我但係原來佢好 nice 㗎喎，但只不過呢我觀察到佢黑口爛面嘅原因呢，就係佢好攰嘅，因為啲機呢好 Q 重嘅，即係嗰啲 camera 唔講少㗎，我諗目測都有成20多磅嘅部機都要，即係兩個保齡球咁重喎。咁呢就要機動性啦，要高速啦，要一學就要跑去嗰啲，即係好辛苦嘅。咁兼甲呢我得知呢，原來我哋工作量十分大嘅，即係嗰個機構嗰度做呢，即係可能 N 年前啲人話哇福利好啊好油啊咁樣，但係呢雖然係好油或者福利好都存在嘅，但係個 workload 好大嘅，佢哋原來係一個月呢得4日假，同埋呢就佢哋嗰個即係寧願譬如一早起可能9個鐘、10個鐘再加長呢就加錢咁樣呢。喂咁但係佢哋話呢嘩枕住咁開呢，即係連日即係日以繼夜咁開呢，咁就即係個人燥曬爆曬瘡咁樣，同埋冇乜自己生活啦。咁老鬼又啱啲嘅，因為老鬼又習慣咗生活啦，同埋冇咩社交喎，已經因為你一超過一個機構做了10年呢，你啲朋友淨係得嗰啲㗎啦，即係如果以咁樣嘅 workload 嚟計呢，咁所以我覺得嘩呢一代嘅後生究竟點樣捱呢。咁另外一個經歷呢就係、是、又同一個化妝師傾偈，咁個化妝師呢就係、是、佢話佢入嚟做嗰陣呢，唔知點解突然間嗰、那個機構呢就會有啲特別嘅請人嘅方法，因為以往呢全部陳文輝認得就得㗎啦嘛，即係陳文輝嘅親戚、陳文輝介紹、陳文輝嘅徒弟，總之全部一棵樹咁樣呢都係請返一啲做開化妝嗰啲。咁佢突然間唔知點解有一次呢要搵啲新血入去做咁樣。咁佢入咗去做之後呢，即係當時佢新入行呢就其實可以話係冇乜經驗嘅，但佢真係有個機會俾到佢，即係新人去接觸電視台咁樣。咁呢佢話做了半個月train 喎，所謂咁 train 呢就係、是、你識得去邊啲廠，你識得搵邊個劇務，你識得喺邊度攞啲化妝品嗰啲，即係去邊度採購，即係攞啲 source 啊， 或者知道曬啲填表點樣填啊咁樣，就係 train 呢啲。咁據佢所講咧，佢話有少少後悔嘅原因就係咧，佢諗住嚟學嘢，但係點知淨係學識嗰啲嘢咯。咁暫時都幾無奈嘅，即係見到佢哋。咁嗱，我真係一路喺度諗咧，啊點解呢一代咧嗰班後生入行嗰啲會咁冇癮咧？咁咧我綜合咗幾個睇法嘅。第一就係以前咧，喺無線做嘢嗰啲人咧，無論呢個職位係做啲乜咧，你好 proud 噶，即係你會覺得我喺呢個機構做咧好幸福噶感覺，同埋同啲親戚朋友講咧都下威威咁樣嘅。即係我記得我讀小學嘅時候，即係我細個住屋村嘅時候咧，嗰陣時咧就有個哥哥咧就做喺無線做整電器嘅，即係駁翻著啲燈啊。壞咗走去焊返啲線啊，咁樣即係做維修部嗰類啦。嘩，咁已經成個村啲人都知道做無線㗎喇，無端端即係因為做咗講一個機構名添，咁呢就已經全部人識。咁 你唔好成日講人哋同你講嗰啲嘢添咁多啦，爆埋嗰啲同事出嚟 都唔知邊個， 仲有嗰啲做咩位都講埋屌， 都唔緊要嘅。即係我經歷咗冇咩批評嘅，即係講返分析呢個社會現象啫。咁咧，以前咧就因為嗰陣虛榮啊，又唔好話虛榮嘅，即係喺一間好嘅公司做嗰種自豪或者自信咧，就令你捱到幾十年咯。因為厭世目光啊嘛，你知佢以前住屋村嗰啲好多都係冇份好工啊，可能又做街市啊，做飛仔啊，黑社會咁樣。喂，但係你大機構做喎，大佬。咁咧，但今時今日咧。我仲聽到一句佢哋嘅諗法咧，就係覺得即係喺嗰度做都唔敢話俾人聽喺嗰度做，而家幾陰功。咁你嗱，試問下你咁嘅工作嘅生涯，你點樣捱得到十年啦？我諗佢三年都難捱啊！咁所以即係唔係話冇心血，但係問題就係、是、今時唔同往日，咁唔知個機構意唔意識到咧有呢啲危機咧？即係因為你競爭唔到噶嘛，原因就係嗰陣時去。去得嗰個香港電視嗰啲人咧，係相對有理想同埋，即係想拍啲好嘢出嚟嘅。咁但係你而家新血，你就唔能夠有嗰個魔力，令到啲人走入嚟嘅時候，咁你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咁啊，真係拭目以待啦！呢樣就真係咁啊，唔關事嘅，我係路過嘅啫，即係多口講幾句。好啦，咁咧今日 呢個 RT 科劇係啊 SK Lee。 哦 ，hello， 話咗啦。 系啊， 咁你喺个 live 睇唔到都睇 到 啦。O K， 哇，以前咧整YouTube live 好棘手噶，又要 wirecast 啊成啊咁，同埋又未必 hook 到 line， 好棘手，即系好唔稳定嘅。但系而家呢个哇好成熟。 唔系 SK Lee， 原来 Eddie Lu，sorry，Eddie，sorry 啊， 都系嗰个辈份噶，应该都系。 Eddie 可能后生啲噶，黐线咪上次咪地铁见到咪 Eddie Lu 啊？系啊系啊，咁啊好后生真系。 系啊， 啊后生女嚟嘅，但系。 我得你啊， 应该系top three 啊，讲咗咯呢度，冇乜人留言，呢边冇乜唔系好踊跃啊。 Michael 话你啊，究竟系睇紧 YouTube 嘅 chat room 定系 Facebook？Facebook 冇咩睇啦 ，Facebook 冇睇啦，但系同事我都会睇下嘅。 我有复下咯，帮你。 哦，你叫佢过 嚟 啦，系咯，好少人啫，嗱，你都有几个停咗啦嗰边。 因为你未 refresh 啊嘛呢把。 啊，系噃。喂，咁喂，今日唔可以唔讲曾俊华啦。当然，虽然你咧都睇到闷啦，今日我有个老友咧，哇不得了啊，洗版洗到咧，你知道话边个啦？咁仲有咧，上次讲下嗰单嘢咧，即系譬如嗰个新节目咧，嗰个叫咩猛丁哥咧。 哎呀，我睇到啊 ，Eddie Sir 留言俾你啊， 呢度 唔系喺 Facebook 嗰度。 哦，系咩？有留言啊？系，因为琴日打过俾佢，佢都冇听我电话。 佢话叫你可唔可以 delete 咗佢个 admin？ 哦，梗系得啦。 就系呢样啫。 哦 ，OK， 所以唔听我电话咁啊？sorry 啊，真系唔得啊，因为我 delete 咗自己啦。 哎呀，咁你要复翻佢。 我呢度突然间停咗。 系咩？ 系咯。呢度突然间喺度沙滩波喎，点搞？ 吓，窒啊！而家波完未 啊？未啊，未波完，但系都有人留到言嘅，相信。 喂，咁嘅 Eddie， 如果你有睇我 live 咧，即係如果啦，或者揾人通知佢啦，如果你有朋友係 Eddie 上嘅朋友咧，我唔幫到你 delete 嘅，因為我 delete 咗自己啦已經，因為人哋嘅節目就始終都係自己搞翻嘅，我唔想成日見到人哋嗰啲嘢，咁於是乎咧，我自己自閹咗，雖然我開個 group 嘅，唔係個 page 嘅，咁所以我都揾佢啦，但係佢唔聽我電話，我都解釋唔到佢聽嘅，唔知點解咧。好疾好顺，有疾好顺，即系咩意思啊？King Sam Wong， 王建成系嘛 ？King Sam Wong， 唔知啊。佢话嗰个台大部分嘅剧集都垃圾，嗱我又唔敢批评，因为我已经冇睇嘅。老实讲，佢系咪垃圾我都唔知嘅。咁啊，唔可以咁武断嘅。 啊！ 今 日的我打到咗的我。 邊個話？琴日估今日胡蘇係品下退選嘅。 Eddie Sir 話咯。 我咁估下啫，唔使死話。 係啊，咁佢哋嗰啲好似真係要 生神仙。 係啊。 咪就係中咗消毒咯，呢啲人。 唔係啊，同埋佢哋唔知點解好緊張，真係好 serious， 真係唉。 點解咧？喂，解釋嚟聽下。 知啊，真 係。唔係，我想叫佢自己。 讲咗就系噶啦，我咁样。 哦，即系咪唔系？其实咪就系老少嘅传统咯。 即系好似要好似输到要攞。 系啊，即系成日斩钉截铁又要找数嗰啲嘛。啊、即系呢啲文化真系好鬼老土啊，都唔知点解。 要攞票。 系，但我识好多人都唔找数。 系 嘅。嗰阵时就边个？ 快必冇找数。 快必又冇找数啦，我识阿苏打都冇找数。 苏打，你靓仔。 系咯、啊，即系所以咧。即係使乜咁威啫？我覺得，即係唔好成日俾呢啲咁嘅老少毒害你哋啦。唉， 睇我喺電話度睇。 不過老少嘅毒害真係好嚴重啊！即係例如要 key 錄背景啦，即係唔 key 錄背景要死嘅喎，要即係唔係似唔係一個台嘅喎，即係呢個包袱嘅喎，唔知點解好得意。 你冇窒嘅喎，而家。 但我 refresh 咗，我先至可以所以喐得翻。 我電話睇冇事 啊。嗯，都係有呢啲咁嘅棘手嘢。 我都有98 个人睇紧啊，系喎，97啦，即刻走一个，咦，有98咁样，啊，次次都有一条有人 like 嘅，可唔可以起咩底嚟咧？哇、啊，三个添啊，仲，我自己揿， 屌，咪唔好揿啦，我哋可以 high 翻佢，揿翻就冇噶啦， 即系起码两个人 dislike 啦，次次都有一两个，嗰啲人究竟系做咩噶？你要睇，但又要按 dislike， 真系辛苦晒，真系，咦，又走一个，点解？ 可能 high 到 个 掣 咯。哦 ，OK， 咁仲有啲咩新人报道 ？Hello Nicky 你好。喂，其实咧嗱，我呢边咧，而家你见到我有个笔喺楼上啦，系咪呢度啊？ 唔知。 定系呢度啊？呢度冇错，呢度 系咪咯？ 唔系咩？ 你睇翻你 OBS 咪知咯， 呢度 real time 噶。系咯。咁咧，即系证明咧，我第时可以加到好多唔同嘅嘢出嚟啦。咁啊，希望整到個節目好似好勁咁啦， 整好似 PowerPoint 咁 樣整嘅嘢。即係但係我就唔會整錄背景嘅，你放心。整錄背景就好肉酸嘅，大佬就 key 到崩曬，又唔係特別勁。唔知咧，呢啲又係消毒嚟啊，原來係。咦，仲有新咁多新人嘅 ，Hello， 哦，原來係輝 Stupid Channel 咧，就係新人嚟嘅。咁啊，喂，揾个简单啲嘅朵嚟代替你啊，真系好难嗌。其实猛丁哥系乜？嗱，其实猛丁哥咧，名 Dango 咧，就系、是、当时鬼佬咧就买黑奴噶嘛，就是、英国买去美国咁样嘅。咁咧嗰啲黑奴咧，除咗摘棉花啦，做铁矿啦，起铁路啦，啊铁路加埋中国人添。咁咧佢哋其中咧。因為那些洋人呢都好見到那些黑人的體格很強健，即是某些族呢是很勁很打得的，那你就拿去當蟋蟀這樣打咯，那呢即是他們當籌碼的，譬如我那一堆黑奴裡面突然間被我挑了幾個出來是 fighter 來的，即是鬥士，那呢就來打同你，即是我那班奴隸同你那班奴隸呢就賭錢咯，咁咧，佢哋個玩法咧就打到死為止嘅，即係冇話投降，冇得投降嘅。總之咧，現場咧打到血淋淋啊，打到死為止咧，咁咧就邊個贏嘅？ 咁男嘅咧就中意睇呢啲哇周身肌肉啊，好打得嘅，好功能刺激，打到死為止，又可以泄憤啦，即係覺得啲低等人應該當動物咁樣玩嘅。咁但女人咧就不得了啦，即係嗰啲單身嘅怨婦啊，咁咧就專係揀嗰啲 Mandango 咧嚟幫佢開心下嘅咁樣。咁所以咧，我覺得即係我覺得Gordon Pan 嗰個節目咧，即係嗰幾條友都好怒嘈啊！即係其實同怒漢有少少異曲同工，只不過咧 Mandango 咧就更加比怒漢更加勁啊！即係唔單止憤怒啊，仲有體魄強健。你知大聲哥咁大聲，心肺功能梗係好好噶嘛。咁樣剝咗衫，可能都係 Mandango 咁樣嘅身形咁定。即係後生嗰陣，而家我諗。 啱啱話《聖龍猛丁哥》。 係啊，《聖龍猛丁哥》咧就係一套70年代嘅鹹片嚟嘅。咁咧，如果你揾 Mandango 咧，通常都揾到嗰啲劇照噶啦。咁就係有個肥嘅西婦咧，走去攝佢落去條褲嗰度抖一抖咁樣，哇！即係嗰張海報係咁樣嘅。嗰啲鹹戲都幾直接嘅以前啊！ 黐聲槍啊，叫你加動畫啊，等陣 先。我加動畫啊，不如整埋 CG 好嘛，都好啊。 我話 Winson 話，所以咧兩個主持啊，即刻互片同。 唔係咯，即係改錯名，個名即係即刻中，一片就即刻是打一個死咗。 喂啊，探長啊，鄧武識話，可唔可以喺你個節目做一個呼籲、啊？社運歌手張可盈早排因為想保護貓貓，犯咗傷人罪，情況唔樂觀，想呼籲呢度嘅朋友幫手簽求情信，求情信同埋收集地址啊。post 喺探長 page 嘅 visitor post 啊，由於24号。即係呢個1月24号就上庭啦，希望有心嘅朋友可以盡快寄出幫助個後生， 但係幫到咁樣。喂，同埋嗰單嘢，老實講，我問極都唔知個情況係點。即係咪你講咁簡單？ 定係因為啲感情問題㗎，係咪作㗎？ 即係我唔希望係作啦。即係我當然 唔係，即係新即係嗰啲報紙嗰啲 係係㗎係啊！好似、當事人就話報紙作嘅， 好色糾紛咁樣。 冇錯，因為佢咁樣先燒到紙。咁但係我話普通人簽求情信係咪有用㗎？ 定係要嗰啲社會言 其實我覺得佢應該翻間教會先得啦。 佢有教會㗎、上次佢個朋友話。 咁叫牧師， 即我哋都同佢一個朋友好熟。 冇錯，嗰日都有關心問咗呢個問題，但係我諗唔到咁樣幫到喎，原來係咪咧？ 真係唔知啊！即係做得幾多得幾多。 係你阿鄧武識啊，你成日 post 啲嘢喺度俾大家參考下，咁咪 同 post 喺佢個 Facebook 啦嚇，鄧武識。 係咯，鄧武識叫咩啊 ？Tech 武識啊 ，Tech 武識。哦，你係咪新開嘅呢個？好熱心嘅鄧武識，真係唔話得啊！因為我上次啱啱搬嚟嗰陣，啱同嗰個朋友食過下嘢咁樣，我都問過呢單嘢嘅。佢搞到鬼撲朔迷離咁嘅，即係因為嗱，我好肯定喺第一身嘅當事人嗰度講，就傳媒講嗰啲咩圖色嘢，肯定係錯噶啦。即係據我所知，但係佢講寵物嗰度、動物嗰啲，我就唔明白，我未聽過。 哦， 係 啊，冇聽過呢樣嘢。 係，你有冇具體啲 send 啲嘅 PM 我都得嘅，咁我 post 翻出嚟啦。麻煩你 ，Boys You，Hello，Boys You 係多人未聽過。 SK Lee 嚟咗啊！ 啊 ，SK Lee 都係叫 SK Lee 係咪？係 啊。 Hello， 你好。 TY Chan 咯。 Hello。 Pyron 就話聽日要早翻工啦，拜拜。 拜拜。仲有咩啊？乒亮嬲， 唔係就係話 講馬星哥咩？女王講嘢唔掂啦，即係咩意思啊？咁咩講嘢唔掂啊？咁唔掂咪唔好聽咯，唔使咁樣。 我想你咪聽呢邊咯。佢哋而家係咪講？ 其實老實實，我講嘢咧冇佢哋咁多內容嘅。老實講， 係啊， 我真係純感受啊，真係。 佢哋或者學識廣播咁樣拋。 聽完真係成袋都係錢啊，袋到你咁，所以咧。 好似上咗一個 lecture 咁噶啦。 冇錯啊。咁所以咧各有所需啦，即係其實嗰邊都多人聽，因為好多人咧。讀書嗰陣咧就悔恨自己冇聽書啦，甚至乎阿次官講啲嘢咧，讀書都讀唔到嘅，即係讀書冇呢啲內容嘅，好深入嘅。咁所以咧，即係如果我係退休人士，我一定會聽，因為即係幾多嘢聽嘅，即係學到幾多嘢嘅。咁咧，咁啊講翻阿薯片先啦，阿品客咧，我頭先先得閒聽佢嗰個 嗰、那個叫咩啊 ？Kick off 啊，即係、那個 唔係，即係佢嗰個叫做冇個 press conference 啊。係啦，即係個 press conference 講自己真係正式參選啊。我聽到好多好多位係真係好唔對路，即係嗱，老實講，即係李新先。咁如果得幾個揀，我梗係一定係揀品下啦。咁但係咧，佢講嘢嘅內容咧，係咪要嚟過關咧？即係我好希望佢係淨係要嚟過關咯。即係如果真心咁樣講咧，我其實我就真係幾失望嘅。即係講埋啲嘢矛盾都好交關嘅。即係例如咧講祖國嗰啲嘢咧，我真係完全唔認同。即係佢完全 skip 曬咧英國政府香港貢獻啦。第一，第二咧就係佢話中國人喺海外受盡凌辱喎。即係話要自己個國家強大同埋發達先至可以咧一洗呢啲凌辱喎。咁我想問啦，係咪每個國家都要鬥勁先？ 我跟翻習近平嗰啲方向啊，呢啲係 咪就係咯？即係我覺得你咪就係又係一個扯線公仔咯。即係雖然佢講啲嘢係好啱聽，即係嗱呢啲嘢起碼我覺得係唔啱我聽先。咁佢話點解？一個國家一定強大先得人尊重呢，你發達先得人尊重呢，我唔認同囉。喂，咁緬甸嗰啲死得啦，埃塞俄比亞直頭聯合國都入唔到囉，你咁講。喂，中國人點解成日都要人哋好俾面你呀？原因就係你天朝大國嘅心態呢，即係你去到邊都有人俾面嘅。喂，你去到人哋度屙屎呢，談踎地打劫咁樣呃錢又或者做假嘢咁樣，或者即係假信用卡咁，唔通你咁樣都要，即係人哋唔鍾意你好大程度呢，因為你個朵太衰嘅，即係翻版，即係你做好多呢啲嘢嘛，真係，因為你哋唔完全唔正視啲嘢不特止，即係仲有單方面就講，即係佢年輕嘅時候我就唔見怪嘅，因為嗰陣時好興李小龍，一集舞呢就唔知點解覺得呢一定係民族主義上曬身咁樣，就係、是、華人預告不得進入呢啲係恥辱，喂，但係你睇個畫面係假㗎，編劇嗰條友有名有姓㗎，大佬好似倪康編嘅添啊，仲係 哦， 我記得好似係唔知倪康定蔡瀾嗰班人，即係嗰一代人啊。 我唔知啊， 因為我睇過《今日不設防》咧，嗰陣時係黃沾定倪康講嘅咧，就係嗰陣時編呢個劇嘅時候咧，為咗令到嗰個劇力萬軍咧，即係中國人點解要打日本仔撲街咧？因為嗰度唔係戰爭片，又冇戰爭場面，冇戰爭嘅內容，咁所以要作啲嘢出嚟咧，就令到咧日本人就更加認真，打日本人就打得好爽嘅。咁但係咧，當時嘅即係好天真同埋好真心嘅華人咧，全球嘅海外華人都係包括，就睇得好爽啦。咁覺得咧， 黑人都睇得好爽。 係啊，因為黑人都覺得自己係。那個係俾人哋 壓迫 緊嘅。喂，咁即係我覺得你首先呢個概念已經錯啦。你要受到人哋尊重嘅。喂，咁梵蒂岡又好細啦，好多人尊重喎。你唔諗下呢啲方向嘅咧？點解？就淨係覺得咧，你一唔受人尊重，一俾人歧視咧，你又覺得咧，因為你個國家窮，因為你個國家咧就未夠發達，同埋冇壓力咁樣。即係我覺得呢個真係垃圾咯，聽到好興嘅其實呢啲，即係嗱，你唔好話唱反調，我只不過咧就拎出嚟講，即係 even 佢講呢扎嘢好唔啱我聽，但我都有冇支持佢嘅。如果有得選票嘅話，一定俾佢。但我哋真係零票嘅喎，咁我成日聽我個老友講咧，我話咩300 plus 咧，我覺得真係笑話，簡直係。喂，如果上面佢有冇陰點，佢有冇？有冇即係內定嘅？唔係我哋喺度估嘅，大佬。即係如果佢要內定佢個陰點嘅，佢用錢咪搞掂咯。你諗下，你嗰300 plus 咧，如果即係現兜兜擺喺度叫佢攞咧，你估有幾多人會轉貸咧？同埋佢嗰啲其他嗰啲300 plus 以外嗰啲候選人咧，即係譬如葉劉啊、林鄭啊嗰啲，你覺得佢嗰班人？吹雞佢唔識跟住個雞去行咩？佢啲殭屍嚟嘅啫嘛，即係跟住個道士行嘅啫嘛。你要是但一個即刻唔參選，即刻棄保都得噶。喂，呢啲佢做到嘅喎，即係你一廂情願就覺得哇，今次又一定係冇內定嘅啦。我覺得真係雖然五歲嘅智慧一定唔識嘅呢啲，但係五十歲都唔識就好笑啦。我覺得即係我就咁樣睇咯，即係。即係其實我貫徹佢話我嘅批評咧，就係、是、你講東我講西，但係我其實唔係為咗咁樣，即係我覺得即係你冇樂觀啲咧， 即係壓住就梗㗎啦，即係你千祈唔好中個老少嗰啲伏啦，即係一定要講得啱嘅，即係講得好無謂嘅。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唔應該咁樣嚟，即係我就唔會啦，唔係話唔應該嘅，即係唔會咁樣分析咧。即係你以為表面哇，事實上咧嗰300 plus 咧就影響力好大嘅。喂，但係如果佢有極權嘅時候，佢可以用任何方法，其實唔使任何添啊，用錢就搞掂啦。即係你數翻嗰300人出嚟。淨係用錢搞掂都搞掂到幾多個？即係我唔信搞掂唔到100個咯。即係我呢個係我唔信咯，真係。咁即係唔知咧，可能我過咗50歲又有少少智慧啦。咁啊，唔知咧。即係我唔瞭解話，我知嗰度有實一定。即係我只不過咧，即係我講出我嘅睇法，即係唔係話咁順理成章就入眼，即係入唔入眼唔使估嘅。即係我覺得我唔係咁樂觀咯。總之，因為。其實你見到中共咧，即係由個國家領導核心開始咁玻璃心，就令到全國嘅人都玻璃心。咁如果香港有條友，而家今日啊薯片講嘅嘢，就等於交過路費啫嘛，即係交隧道費。即係我唔講呢啲，根本就冇得玩添。即係我最樂觀嘅諗法咧，佢就係咁樣啦。咁至於佢真係做咗特首之後咧，佢會唔會真係企喺香港人嗰邊呢？我覺得如果以今日佢講嘅説話嘅行徑咧，佢冇走你數咧，佢都係咁大中華嘅話咧，你真係買定機票得啦。喂，樣樣嘢都中國係為先，咩 one bell one roll 啊？係 啊！ 哇，真係聽到想嘔啦，大佬！即係你對香港有咩貢獻啊？其實呢啲嘢，即係我哋你當香港係你一個省，或者當香港係你一個殖民地，喂。你只是單方面想我怎樣益你的國家而已，你沒有想過香港人的死活的，完全一隻字都沒有提到啊、哦、但講完那一帶一路之後突然間精神分裂、啊、又講回什麼獅子山精神啊，又這樣那樣，即是講獅子山精神，如果現在還繼續獅子山精神死了，大佬那些年輕人一輩子都買不到，一輩子都沒有樓住，不要說買不到樓、啊，喂，香港 木屋都冇得住啊！而家 咪咯，獅子山精神就係你又識得搏懵啊，識得走正面，有著數攞到盡啊，你先至可以發到達嘅，一路都係咁嘅。喂，呢啲咁嘅價值觀，你真係你仲喺度講，你醜唔知唔知醜嘅咧？你啲老嘢已經上曬岸，真係覺得好憤怒啊！聽到講獅子山精神，擺明揾笨柒嘅真係。好，我雖然用一個嚇， 好多流嘢， 係啊，都多。Hello Albert Yo， 第一次听你，你第一次听我，系咯，即系嗱，系咯，我都觉得，即系嗱，我最善良嘅或者最乐观嘅谂法咧，佢就系呢啲就系入闸费咯，即系你起码讲呢啲，即系以前成日都听啲大人讲咧，咩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即系你点都 fulfill 咗你个老细要你讲啲对白先，嗱，讲港独先啦，即系港独，我觉得好荒谬啊！喂，你又同埋阿梁振英一齊癲喎，港獨，喂，就算嗰啲人啊，佢冇能力做到港獨，咁係咪唔講得先？喂，即係你都知道佢冇能力做得到港獨㗎啦，你哋好了解㗎。咁但係討論都唔得，有咁嘅理想都唔得，即係我覺得你同你之前講嗰啲係完全係，即係香港要多元啊，要接納唔同嘅聲音啊，點你又係矛盾咯、啊？呢啲嗱，我又要重新聲明啊，不斷咁，我唔係唔支持佢啊，因為佢係幾個之中咧，係我覺得佢係最君子，同埋最善良，同埋佢最有西方嗰種氣質，同埋佢人格有底線。嗱呢樣我好肯定，我係好認同或者好。即係好尊重佢嘅，其實呢啲所有嘢都，但我頭先講嘅元素，客觀嘅元素嘛，你同緊一個即係與虎謀皮嘅，簡直係，即係如果你覺得香港人 through 啊曾俊華可以爭取到一啲香港人優先都冇講過啦，隻字不提啦，呢啲係咪？連香港人優先咁 basic 咁卑微嘅，都即係賴過話我聽唔到啦，總之我聽唔曬啦，或者英文有講我聽唔明啦。即係其實多餘嘅，真係即係大家又係去翻個位，又係佢派俾你先有得揀咯。甚至乎唔係我哋揀啦，係個幾千選委嘅千幾選委揀。咁所以咧，我覺得大家喺度吶喊助威， 我都嘥氣嘅，真係，即係又係講翻嗰句咩300+，嗰300+要搞你就搞你啦。根本上，如果你300+有作用影響到，根本就去放水俾你飲解啫。即係我都曾經好似老蕭咁啦，我都幾年前都預言過咧，一定有一個代表紅色嘅一個好人出嚟擺平翻，即係撫平翻呢幾年嘅創傷或者嘅損失。但係我哋嘅損失就係某啲人嘅得著嘅時候，佢都攞夠啦，佢。奠定晒佢喺香港嘅你嘅基礎嘅時候，咁可唔可以放翻鬆俾你咯？即係揾一個好人嘅，俾翻啲糖衣毒藥你食，你都好過食屎啊嘛，係咪先？咁所以咧，大家消極地咧，都話啊，裝真裝真裝真。咁雖然我都係其中一個，咁無奈嘅地方咧就係你有鬼得揀咩？即係根本你俾佢玩曬嘅，其實係即係最主要就係香港多得香港人嘅獅子山精神咯，即係唔關自己事嗰啲入鳩就。就咩都唔理，有親社會有咩大件事呢，又話唔得閒，有呢樣嗰樣。咁唔得閒嘅背後呢，就係因為你要供樓，因為你要嗰份工好緊要，冇咗唔得㗎嘛。咁嚟去都 look 返嗰個情況 ,look 返嗰個樓價同埋經濟嗰度。咁如果大家可以即係唔係咁緊張層樓嘅，甚至乎即係集體冇可能㗎啦，即係集體唔好咁依賴個樓市，唔好依賴一定買樓為目標。咁一齊集體攞綜援，一齊集體申請公屋，佢真係吹你唔漲㗎喎。咁但係呢啲呢仲即係都係一個理想囉，簡直係。喂，因為我哋大家點解呢個咒怨，即係比如落咗咒，一般大家都做呢個奴隸呢，原因就係大家認為嗰層樓好緊要㗎嘛。即係以前譬如我講緊上一代嗰碗飯，嗰碗飯最緊要㗎，即係阻住人食飯或者你斷人米路呢，真係殺人嘅。但今時今日層次升咗，但係嗰個口腔期都未過咯，都係為咗呢啲咁嘅好基本唔知點解盲目要追求嘅嘢而去做奴隸咯。即係其實人人都做緊奴隸，即係你就算你唔能夠豁出嚟行一步，或者唔能夠做出一啲咩改變到嘅時候，起碼你個思想都唔好咁束縛，唔好俾佢束縛住咯，你諗都得啩。即係思想自由好緊要嘅，即係大家因為個現實令到連思想都冇埋自由咧，我覺得真係好可悲嘅，咩精神都冇用，好似好嚴肅咁啊！不如講下鹹股 啦，讀下啲嘢。 好啊好啊，頭先講到邊度啊？ 我點知啊？ 咁啊，鄧老師話蘋果話感情問題，實情係張可兒上門取回貓貓，雙方發生爭執。男嘅叉住佢頸，阿張就還拖，終於男方受傷。咁如果個古仔係咁，佢應該冇乜事，唔會咁唔樂觀嘅喎。真係長情，我真係再嘥啲時間先得。 睇下個官信唔信佢咯。 係啦。咩？我冇 Facebook， 所以 YouTube Live 我會即刻知道啊！咦，咪好咯，即係嗱，其實又係啦。啊！如果睇第一個畫面咧，佢左下角咧，唔係左下角，即係個畫面嘅左邊有個 StageTube logo 嘅隔離有個鐘嘅，咦係咪啊？ 係啊， 係啦，一 click 咗鐘咧，佢就會話 notifications from StageTube， 咁你 click 咗 send me all notification for the channel 嘅話咧，咁啊仲好過啊，唔係好過嘅，即係相等於 Facebook 嗰個一樣咁好啦。咁我自己都未做嘅呢樣嘢。咁我撳咗之後呢就會通知返我嘅，就係咁簡單啦。咁希望大家改變下習慣啦。嗱，即係因我得福嘅地方呢就係呢，我100個啦， 就係呢都過咗100好耐， 係咪咁，就係呢有啲新嘅朋友呢走入嚟聽 live 囉，竟然 我以為打機點知扯 扯，但係都走唔係好多啫。頭先讀到邊度先？ 點知啫？ 啊，講到猛丁哥啦，加動畫啦，聽日早翻就拜拜啦，派人。Tom Chong Good， 阿 Nick 話啊，講咗啦呢個咩 ？Onisuka 64係咪又係新嘅聽眾呢？希望係啦。不過有啲舊聽眾都冇過到嚟，定係講冇嘅。例如阿 May 就唔見咗啦，係咪？阿 May 次次都喺度搭爹喎，幾乎係。咁啊 ，Ray Chan，Hello，Ray Chan 就係三面口嘅個名啊。真係選到之後做唔做到先？有人 DQ 冇咁衰㗎啦，呢啲應該，因為入得嗰個門檻，佢講得呢啲 即係等於林榮基嘅老友啊，嗰、那個叫咩啊？李波啊？係 啊，李波唔會播。 係佢放落嚟都係要噏一啲一對白，佢先至放落嚟。而家調翻轉，你入呢個位咧就噏翻對白。哇！一個咁嘅政府，咁嘅政權，你仲叫人哋去擁抱佢，你真係食屎啦！不過又冇計啊，即係逢親做革命嘅人，開頭都要蝕一蝕章噶啦。呢、這個我一定做唔到呢嘢啦，因為我忍唔到。即係等於啲人成日受浸要噏埋嗰啲嘢，跟住得到永生。如果冇永生，你睇下受唔受浸咪彩鳥昂啦，係咪先？ 阿 Michael Poe 話佢係來自金邊 啊！哇，咁勁！ 佢話做販毒啊！ 我問你喺邊，你又話來自金邊？ 你問過佢啊？ 唔係，即係以前八十年代啲爛啲爛劇，七十年代美國真係冇原因，就因為你係黃種人。就揼你，咁冇人叫你美國噶嘛？ 唔係，即係佢講翻嗰陣時， 我知啊， 即係話李小龍咁流。 我知啊，你講翻個原則啊，你有冇檢討啊？點解中國人要流離失所啊？點解去到人哋必定要尊重你啊？喂，即係你香港印度人係陀地，香港人都仲 唔係咁？間時有色人種係差啲。 我知啊，咁但係你點解 隔離啊嘛？ 啱啊，但係你點解要去美國先？即係呢個係基本原則啊嘛。 因為大陸太 咁，你想揾錢咪要犧牲咯？呢啲係犧牲嘅一種嚟噶嘛？你冇理由喂，即係今日啲左膠咪就係啲難民嘅問題，即係傾到爆咗，原因就係、是、即係。個難民喺人哋嗰度，你梗係覺得爽啦。但係如果難民喺你屋企住啊，即係講得最大聲嗰啲，你叫 share 間房俾呢個難民喺你屋企住，你制唔制啊？都最現實噶啦，咪真係得個講字咯。 即係女就制咯， 係咯，即係唔好同我嚟呢一套啦。嗰啲咁嘅阿老蕭嗰啲真係笑料啊！真係，我相信嗱，即係我覺得薯片咧話後生嘅時候，我覺得真係會受到俾人歧視。喂，呢個係你嘅印象嚟㗎嘛？你即係你唔檢到下，你點解有移民？喂，你喺本地嘅人都歧視你㗎嘛？因為你覺得政治迫害都係歧視嚟㗎嘛？即係你都冇一個公平，即係你去到嗰度，你咪用一啲行為啊、行動啊，或者你覺得自己真係不幸咯。即係我睇嗰度路Amos 嗰度路咩？講黑路嗰套嘅 Amistad 咧。佢哋嗰啲對白咧，雖然講非洲話，我睇字幕咧，佢哋都不停咁問呢個問題啊，即係點解佢哋條命咁苦啊？點解要俾人賣去嗰度啦？佢哋有權講，佢有資格講啊，因為鑑生啊，俾人捉咗去嗰度做奴隸啊。但中國人係極少極少俾人捉去做奴隸嘅，中國人係自己去噶嘛。喂，你又唔走去搞下你個慈禧太后，你又走去扎邊？即係我覺得，雖然我都會啊，即係如果我一係死嘅啫。即係我可能會選擇死啦，當年啦。咁但係你既然選擇咗做呢啲，咁凡事都有因果㗎嘛。人哋建立咗一個文明社會度，你嚟到呢度，你係咪等於有人哋嘅權呢？即係呢樣好多好多空間可以討論嘅。咁但係你隻字不提呢啲嘢，你點解要移民呢？點解中國人會俾人歧視呢？係咪就係因為你個國家窮同埋唔夠強呢？即係如果呢個世界係鬥大鬥強嘅話，咁你又冇資格話美國佬喎。因為啲人咩都話，美國佬最衰嘅，因為最強啊嘛，即係成日都係做到一啲恰人哋嘅行為，但係問題佢恰你之餘，係你好多人撲到去美國，係追求佢嘅美國夢噶嘛。喂，呢個咁矛盾嘅問題，點可以你就咁用咧？嗱，即係我覺得莊最大問題咧，就話呢個社會咧最大嘅問題咧就係非黑即白。喂，你何嘗唔係非黑即白啫？喂，你又認為一定係個國家好強先有人尊重？咁我覺得唔係咯，其實呢樣嘢。即係如果你國家好有文化，都有人尊重噶嘛。雖然你唔夠強，英國又夠弱啦，好多人覺得啲經濟咁，但係點解又咁有牙力又咁夠樖咧？即係一定有因果噶嘛。頭先係阿 Paul Michael， 哇，都幾多留言噶喎， 多啊，好多啊。 係咯，你幫手讀下嗰啲人。喂，狗咩？咩？多謝你啊！你個名叫9527啊，咁得意嘅，有啲創意喎。我覺得需要入閘，即係需要講啲咩祖國啊，係啦，冇錯。呢個 Ultraman 即係阿 Dominic 啊，欺凌係雙方雙向嘅嗱。Dominic 講兩句啊，真係有壓力啲嘅應該。 因為海外 的 華人， 是的，因為他真的是海外的華人，他說他都經常欺凌鬼佬的，有權就欺凌弱勢的，自然會。那你中國的人都欺凌人的，有你香港人現在明明印度人是陀地來的，他早過你的祖先來香港的，他們的民族，但你不經常叫阿叉阿叉，因為老蕭很多心目中都是才子形象，但是他隨著年紀大，看法又退步了很多。哥頓現在看上去有點老蕭影子咁大鑊。 你又唔覺得佢老蕭、 啊？我唔覺，唔同，因為阿哥頓係真心嘅，即係佢，即係我幾欣賞佢有啲位咧， 係 啦， 冇錯，啲嘅佢，即係佢唔係冇乜嗰啲企圖或者。 係啊，佢難得做咗咁耐人咧，佢我都好欣賞佢咧，即係冇咩城府，我覺得佢人， 嗯、 即係係專心一致啊，即係佢好信佢，即係你同呢啲人拍拖咧，係應該幾浪漫嘅，我覺得。 佢同埋佢淨係好想即係講佢嘅嘢俾你聽咯，即係佢冇乜嘢其他。 冇錯，咁所以咧，你千祈唔好將佢同老蕭一齊類比啊！即係正如可能佢都係一個有個死穴嘅，同我一樣，你同某啲人一齊類比，我就好猛啊！唔講呢個話題。 阿 Boys 要話唔講呢，佢話即係阿莊真唔講呢啲嘢。 哦，係啊，係、啊，即係大家都係咁諗啦。 佢勁係一個勁風啊！ 係，我咪就話勁咯，即係你改呢啲名咪可以好 unique 咯。 勁風。 勁風。 勁力健身咁樣嗰啲嚟 㗎。又勁又豐滿啊！ 西涼勁讚品客。 梗係啦，佢哋識㗎嘛。同埋其實。 可能我西涼後面會有一日幫助。 唔勁讚點得啫？系啊，西良可能会入翻去做中央政策组啊嘛。我觉得你用2017年嘅价值观去否定薯边70年代美国处境系唔公道，我又唔系否定佢。咁佢今日就应该讲翻2017年嘅价值观啦。咁老刘仲讲嗰年噶嘛？你而家又系同翻老嘢讲咯，咪真系。虽然我都系老嘢，但我都听唔入耳咯。同埋，喂。而家個社會變到咁樣，你仲用呢個70年代的價值觀去行事嘅，做特首嘅你就唔撲街咩？即係如果真係嘅話，除非你興翻英文歌啦，興翻 funky 嘅 music， 唔好聽，唔好推啲國語歌啊，唔好大陸化咁啊！真係我很贊成70年代。 因為佢總之佢講呢啲嘢出嚟係要佢要配合嗰個中國夢呢樣嘢咯，其實。Albert Yao 啊，話探長第一次聽你 live。 喂 ，Hello Albert， 呢個 非非 Stupid Channel 係啦，各位係咁講，唔講點入閘 ？Potato 655 Benny， 呢 Benny 係咪嗰邊嘅 Benny 咧？應該都 係啊，係啊。老探狗吹24個 logo 見到啊，你左上邊，你左手邊角頂啊？ 好耐咯， 我哋睇就係佢手機右角頂啊。係。平亮優。當初689落區探訪，仲用紙筆記低窮人的索求添。 但係有冇找數咧？真係冇。 係咯，訴求啊嘛，唔知道有個張接凳啊嘛。 係啊，冇錯，法子寶啊 K Y Chan 細良曾蔭權老友，品客又係曾蔭權老友。K Y Chan 話好似係戴翻頭盔先。 嗯。 K Y Chan 就話 By the way 啊。即係 less evil 啊，都冇計。 係啊，我都係覺得，當然即係理性上就其實冇分歧嘅。我覺得多數人，我諗我唔會，我諗做網台嘅人唔會鍾意其他嗰啲選，或者聽網台嘅，或者社運嘅人士都單一選擇㗎啦。即係正如有人話嗰300 plus 咁 solid 就咁解啫。但係喂，錢嘅嘢，你而家見到幾多變色龍先得㗎？ 小明坐火車同你哈囉。 小明坐火車。 有呢啲係咪蘇倫嗰啲名 字？係囉，咁有字。 Daniel Tam 就係而家獅子身係用嚟掛直返我要真普選嘅啫。中昌就話我覺得你要求薯片係救世主有少少天真。佢點都係建制一部分，你唔通要求佢同大陸唱反調咩？你去 Google 打工，唔通話 Yahoo email 好用咩？ 喂，我覺得 Joe Chan 你有啲問題，你咁樣評價我講嘅嘢咧，即係講到明嘅拎出嚟分析，你又唔聽我理身。我唔係要求佢啊。問題就係講啲嘢出嚟，我逐樣你即係如果你係一間成功嘅公司、成功嘅企業咧，你一定要有條友咧專係去激破翻你個產品， 你先至出到去嗰件事，嗰成個產品你先好好硬淨噶嘛。喂，即係你全部用咗個感情佢，哇，好中意佢啊，唔可以唔即係咩都要讚佢，咩佢講嘢都係啱嘅。我就真係接受唔到咁樣，即係今時今日咧呢、這個年代咧，仲係用嗰種感情去判斷一啲嘢咯。即係所以可能有人啊，好寡情薄幸都唔定。即係我覺得你凡事都要用一個。即係攞出佢嘅破綻，你先可以更加贏到對方噶嘛。即係你樣嘢佢講咩都係啱嘅話，咁你都係聽翻老蕭好啲喎。我相信嗱，有得罪人啦，又走一個，唔緊要啦。即係我都係講翻我信嘅嘢啫，唔緊要。 食屎啊，探長！ 都冇辦法啦。即係我梗係希望你繼續聽啦。但係即係我個即係嗱，我人類精彩嘅地方咧，就係、是、人諗嘅嘢都唔同啊。即係你要尊重人哋諗嘅嘢。是有佢有佢一套邏輯，或者有佢一種方法去解決一啲問題。咁我又亦都欣賞你嗰種有情有義嗰種情操嘅。咁我覺得唔緊要嘅呢樣嘢就。 不過佢係一個領導人，你係要求對佢嚴格啲啦，唔可以話，唉，佢有佢嘅苦衷 啊， 等等 嗰啲啦。即係呢啲就係護短啦，到時即係所有嘢。 可以咁樣習慣有呢個諗法。 一個前衛先進嘅文明嘅人類咧，應該係有永遠嘅反對黨嘅，因為你唔會一個人係做咩都啱嘅。咁喺情感上同埋喺我。只腳如果有機會投票啊，又要離身，我一定係都係揀佢嘅。咁但係唔係代表佢講親嗰啲咩都係啱咯，即係我一定接受唔到咯。即係你唔聽我講，我冇辦法噶啦，咁樣。係 啊，冇人覺得佢有佢喺度，一天都光曬。 係啊，我就係正正講唔係呢啲嘢啫嘛。你唔知點解你又覺得解讀咗我嘅嘢，就係、是、我會係去 Google 打工，話有好好。但我講真咧，我就係呢啲人嚟嘅，所以我打唔到工嘅。 你話有 Roda Hi 啊，或者 Rose C 啊，佢話。 哦 ，OK， 你好啊 ，Roda。 Gemini Hall。 係。 有林鄭啲人先覺得薯片好啫，係啊。 咁我又唔係好認同喎、啊，咁啊佢都有本身個基礎。 咁但係佢係好保守啊， 佢係好保守， 但係佢即係都冇咩幫到啲貧富大眾嘅佢嗰啲福利，即係冇佢啲政策。 嗯。 K Y Chan 啊，有葉劉都夠衰啦。 係啊，正仆街嘅，真係笑料啊！呢條友真 係。Eddie 話各人有自己嘅睇法好正常，但硬要話別人意見係絕對錯。话薯片少少不是等于撑林郑， 咁佢冇咁讲， 追住人来咬过咗火啊！ 咁啊，佢冇咁讲，咁就即系佢觉得我唔应该。 佢应该唔系佢唔系讲你嘅系嘛？佢唔系讲 佢唔系讲阿 Jo 咩？咁阿 Jo 亦都有答，其实我唔系新人，不过你当我咩啊？不过你当我系 Jo Chan， 你唔系新人。可能啊，我見過你嘅咁樣，但我可能俾個頭像影響到啦，因為嗰只貓好陌生。但你喺嗰邊係咪影到個頭像噶？唔緊要啦。 Panda， 佢記得咁多。 Panda 就係話專登支持你啊，探長 Panda。 喂 ，Hello， 你以前叫咩名啊 ？Panda。 Tim Sally 係偶然出現嘅聽眾啊。 Tim Sally， 我成日都見到佢噶，係啊。 有屎湯就嗨嗨嗨。 係呢個 Map。PHK Chow Man 是 Hills Noble 啊 OK Hills Noble 你好 Potato 65要摸一陣運作今次未必人齊、啊、 哇但是都好成績105有一新人有 這個 KY 就說要 to be fair 他去美國那時候是跟他老豆老母去14歲 即是黑人啦即是被人賣去 即是他不 是 他 選的所以他未回來咯我覺得是對的即係你唔覺得㗎？你老豆老母冇得俾你選擇，咁你去咗咁翻嚟咯。咁我欣賞㗎呢啲。 阿 Jo Chan 又話：佢話咁我又問你，點解唔可以去美國先？唔係要人尊重你，但係唔可以代表人哋冇理由揼你啊！ 喂，咁你唔係 native 啊嘛，大佬？喂，咁點解你咁講用你嘅邏輯？咁大陸人喺香港生仔，點解唔得先？我有錢俾啊！咁大陸人喺香港住，你點解唔得先？我正途申請啊！咁點解攞翻個審批權啫？就是呢個道理啫嘛，咁冇話唔可以噶。 我真係但佢唔係講呢樣嘢。 唔係啊，即係個邏輯一樣啫嘛。點解你唔可以去？冇話我從來冇講我哋唔可以去啊。嗱，即係呢樣嘢又係我大惑不解嘅。即係譬如 我講緊哇，最憎汪明荃啊！你唔好講啊，啲 fans 打柒你咁樣。喂，咁我點解唔講得啊？我真係驚俾 fans 打柒喎。即係呢啲唔係。 唔係啦，咁佢呢個佢講，即係佢嗰個 speech 係根本就係左右逢源咯。即係佢又想嗰啲維園阿伯嗰啲覺得中國撥起來嗰啲， 即係維識 又啱聽，係、嗯、咪？即係你呢啲即係可能泛民嘅支持者嗰邊又好又覺得好受落咁樣。 嗯嗯。阿譚老師就話 e-message 咗尾咧，唔止一條 YouTube link。咁好嘅、啊、你， 我见到阿苏伦诺啊嘛， 系阿苏昌李新话咩啊？ 佢话佢又唔系特别支持阿薯片啊，我讲明佢都系建制，但系我觉得你嘅民族主义论啊论述好偏激、啊， 唔紧要。 不过呢个系你嘅立场，你可呢、這个系你嘅墙，佢话你可以偏激嘅。 咁唔系我个墙唔可以偏激咁咩？如果你咁讲，咁点解到第二个墙会俾人揼啊？咪就系、是、因为就系嗰个道理咯。 他說唱人中國人不是中國堅是欺凌人的， 當然啦，就你個小嘢咩。 鄧武式說九七二四已經在播放 APP 上架，播放 APP 唔怪之多人咗啦，播放即係類似一個香港網台嘅地方咁、樣囉。 蘋果手機用家就可以一按重溫，而 Android 人士就話有去探長 YouTube 頻道重溫。 Android 冇播放㗎原來。喂，因為呢香港網台呢對我嚟講係好複雜嘅，因為我唔WebPress 呢我極都唔識呀，學識咗我又唔記得咗咁樣，所以香港網台又擺唔到上去囉。咁但播放如果你幫手代勞，我真係多謝你啦。 阿思湯話我唔係，佢可能係童年逃得太多。 係呀、我都有一個聽法，就係都係咁，因為唐人街嗰啲，因為你個地方環境真係好令人討人憎，即係你又污糟啦，同埋又嘈啦，咁好多人真係接受唔到，或者專登嚟挑機都唔奇。咁你真係同人哋個社會格不入，你又唔肯融入，咁我自然古怪怪㗎啦。咁你行過北角我都覺得好討厭㗎，啲人講啲話你唔識聽嘅。 Fred Anton 啊，就 hello 我哋喎、今晚有啲嘢做遲咗你 ，Solon 就哎呀喎， 哎呀咩啊？ 唔知可能下次先。 咦，佢又係用到 Solon Wong 嘅名喎，只貓都用翻佢樣喎，係喎。 Nicole Lau 就係 first time 睇呢個 live。 喂 ，hello， 哇，都幾多人 first time 啊，真係多謝曬。 鄧武式話佢個播放 app 係聲音重溫。 哦 ，OK， 喂，咁可唔可以咧整啲播歌節目淨喺播放度出咧？有冇啊？佢上次好似講過，係啊，叫我擺喺 archive.org 嗰度。 但我識話 ，YouTube 係冇得又冇得俾哈哈俾探長。 咩叫俾哈哈？ 唔知啊，即係係咪冇得飄啲哈哈笑？ 啊，係喎係喎，唔緊要啦。 KY Channel 咁講法，品客選到可能係城寨變咗建制網台。 唉，諗唔諗得咁多啦？ 唔好估人哋。 係啊。是咪好囉，其實建制唔係就代表錯嘅，建制係需要更加強力咁樣監察咁解啫。不過做共產黨嘅建制就係有原罪㗎啦，你話偏激我都咁講。 Free Stupid Channel 要有獨立思考能力，乒啦啦話未選前個個都係慷慨而無信，多情而善忘啫咁。 哦，唔係一定要多情嘅，因為香港太多人係用感情嚟判斷一啲嘢。 Boys 要話探長用 different angle 思考 good。 係真係多謝你識解讀到啦。 我 Eddie 都話佢唔年青啦，佢要去瞓覺啦 ，good night。 咁唔係唔年青先至瞓得少嘅咩？ 唔知 咪 要翻工啦。OK。尾咧嘛，已經翻咗屋企啊，遲大到啊。 哦，唔緊要啦，你再 click 多幾嘢嗱。聽講咧，呢個世界咧。有啲人呢好鍾意睇埋啲廣告喎。係、囉，嗰啲人好得意嘅，真係真係有幾好嘅。有啲 Fred Anton 梗係呢幾集冇留心聽書睇書，佢問你後面係咪真嘅專場。 哦， 梗唔係啦。 你咁樣問你即係懷疑啦，但其實都幾似呀，點解。 港人在外 ，E-Sharp，Hello，E-Sharp，Dion Chow， 呢個名都一樣喎 ，E-Sharp。 Joe Chan 話大陸人喺香港生仔，因為基本法寫明可以成為香港人，咁當然有唔同啦。如果唔係，真係有咩問題？有俾錢係咪先？ 係咯，咁咪就係問題咯。點解你要爭取審批權呢？咪就係嗰個問題咯。咁你港人優先噶嘛？咁 native 梗係優先噶嘛？好正常。 咩咧？我係啊，但冇識好人，特登 message 咗佢啊，通知有呢個直播 link 啊，好 神奇啊！係、哦、咯。 Ben Choi， hello 探長 ，hello 各位 ，Frank Anton 啊，點解次次睇 YouTube 都唔升嘴？ 而家都唔升咩？ 我唔知啊。 而家升咩？同埋咧，我想測試一下咧，嗰啲聲又 O 唔 OK 先？請問啲聲 O 唔 OK 咧？因為嗱，我頭先自己 playback 咧，啲聲好過喺 YouTube 嗰度多多，唔係好過喺 Facebook 多多聲嘅。因為 YouTube 咧細聲嘅話聽唔到，大聲就拆曬。咁但係我而家呢，我照返正常喺 Facebook 個聲音，我扭一半咋，只不過係。但係呢，大家冇人 complain 話聽唔到聲音。 嗯。 可能呢，你可能就係 YouTube 就必定係喺 desktop 嗰度睇，會唔會？有冇人用手機睇 YouTube 嘅呢？因為手機嗰啲 data 好貴㗎嘛。我唔知啊，之後做下 survey 嘅呢個。 冇人咁好㗎係嘛，用 data 睇 YouTube live 咗。 係啦。哇！點解突然間飆升？啊，就係 comment 啲聲。 呢個咩 Mappy 啊 ？Chow Man 笑啦，有個樣。Kevin 曾啊，監製要同埋咪探長咪監製小姐，終於有機會 live chat 你哋好啊！咁 Los Angeles 嘅 Kevin。 哦 ，Hello， 北美。 應該同阿Dominic 可以網聚。 係咯，可以一齊懟下草咁樣，幾開心啊 ！Fiona Lee 探長監製你哋好，你好啊。 嗯。 Nicola， 究竟 live 嘅時間係幾多點？好迷茫。 嚇、啊，唔好。 其實都係嗰啲十點零十一點 啦。嗱、啊，其實咧，我勸喻大家， 好難 fix 嘅。 勸喻大家咧，所有嘅發布嘅任何嘅資訊咧，都去翻 Facebook 嗰度個 page 嗰度 like 啦。Facebook 好簡單啫，係 facebook.com/detectivetam 一個字黐埋。咁咧，我所有即係新朋友咧，尤其是即係如果你想知道有啲資訊咧，就請你去嗰個 like 個 page 先。咁咧，所有發布咧，即係包括今次咧，下次我喺呢度 live 咧，我都喺嗰邊出一出通告先嘅。咁嗱，講下啲片花先。嗱，有位聽眾咧就寄咗一啲我認為好精彩、好玩嘅玩具俾我咧，就我可以拍一拍拆盒啊，或者即係同大家分享一下， 小聲康要瞓覺。 究竟呢個世界有啲咩好玩嘅？即係除咗睇 TVB 之外，咁咧就我將會喺呢個 channel 嗰度咧，就可能會拍啦，定係做 live 你覺得阿監製？ 你玩咩話？ 即係譬如我拆呢啲嘢出嚟玩咧，你嗰日專登拍條片啦，好啲啊？ 梗係啦， 因為可以單獨。就是、那 因為你好黑㗎，你 live 你就成日啲光好黑，你根本如果你真係要睇 product 咧，你咁黑咁樣 未整好啫， 得嘅。但係你成日都係要中意咁黑㗎嘛。 係而家有地方就好啲啦。如果我翻少，即係唔使翻咁多工咧。不過呢個月都問嘅，咁我就會將我而家呢個新嘅 office 咧就打翻曬啲燈啊，即係精心一啲啦，即係希望又夠光啦，又夠立體啦。又有型啦，咁樣就呈現俾大家嘅。咁咧，所以咧，我都係考慮緊新嘅節目係點樣做咯。即係譬如 unboxing 嘅，可能一個單一嘅 products 咧，就可能會淨係拍幾分鐘咁樣就做曬，就唔好好似以前咧，哇！全部都炒埋一碟，無端端又拎啲嘢出嚟講一輪啦，咁樣。咁我覺得係有條理又好啲嘅，即係監製呢啲啊，永遠是對的，因為我就實在。即係唔係好夠客觀啊？因為我覺得好 carefree 咁樣啊，整曬嘢出嚟咁啊，好似同朋友傾偈咁，有另一種風格嘅，唔知啊，真係。總之我有啲嘢交俾阿 Sarah 啦。 唔係，因為你真係要同其他你睇多啲人哋其他 YouTube， 你要困下，因為你嗰啲嘢一啲都冇人唔養眼， 唔吸引 睇啊。 冇錯。好，嗱，仲有冇人留言啊？究竟 live 時間可以講一次嘅 Nicole。即係啦，我個傳統咧就係星期四嘅十點半嘅，逢星期四。咁咧星期一咧我就有少少遊擊 feel 嘅，因為星期一咧以前咧有個節目咧就叫做漫鬼 studio， 我就係為咗填補翻漫鬼 studio 停播嗰個節目咧，我就星期一做埋 live 嘅。但漫鬼 studio 咧睇翻咧，即係回顧翻咧， Marvel Studio 的畫面就真的漂亮很多，因為專門錄了有少少後期，還有不用即是被這個Live 那個壓縮局限了，還有我很多 effect 做不到啊，出不到 subtitle 啊，什麼都做不到，不是 subtitle 的 captions 啦，咁所以咧就好似好 carefree 咁樣 casual 咁講完咁樣咯。咁於是乎咧，而家有個新嘅 app 試緊咧，就好似有啲 potential， 即係可能我要做多少功課咧，大家會睇得醒啲咯，悶唔使咁悶咯。咁啊尾咧咪聲好靚，咁我覺得呢個係 YouTube 嘅問題啦，因為用翻同一個 mixer， 同一個麥，我只係開一半大聲啫。咁我頭先就咁聽咧，係原來好好聲嘅，咁已經有咗進步噶啦。K Y 都話好啦，鄧武飾又 OK， C Tom、Anton、Fred， 咦阿 Fred 係咪都係同一個 Fred 喎？ 梗係啦， 係畫質靚咗添啊！因為其實呢個 cam 咧，用個 iMac 嗰個 cam 咧，其實渣過個手機嗰個 cam 多多聲嘅。咁但係咧，即係證明其實。YouTube 嗰個 bandwidth 係闊好多，同埋成熟好多啦。聲音畫面冇問題，咦咁熟嘅廣告橋嚟嘅，廣告對白嚟。 有人話甩嘴喎， 係啊， 該笑 喎。咁有冇人甩嘴啦？ 我拍手掌。解像度太高 ，HD 啊，聲畫會 係千四成幾嘅呢、這個係嘛？唔係幾？ 呢、這個唔係㗎，我諗。 係睇呢度就知。 我真 係 唔知喎。 可以 adjust 嘅。 你睇 settings 咯，睇 settings 嘛。 嗱，因為呢個我第一次用嘅關係咧。 No， 下邊。 樣樣嘢都係第一次。畫質嘅 setting 咧就係、是，哇！哇咁大㗎死啦。點解可以咁大㗎，成個 canvas 啊，即係成個版面。佢話 output 嘅 resolution 呢 ,17x960。哇都幾大喎，即係接近 full HD 同埋 HD 之間。係下次720算啦。可能係呢個問題啦。咁但係如果有夠快睇到嘅朋友應該覺得靚聲同埋唔甩嘴嘅。而家聲嘴上次重溫唔聲嘴，重溫唔聲嘴可能 download 嘅時候有問題啦。咁背景好似當年一個德國軍人嘅 game 都嘅軍人 game 都唔，哦係啊，成日狂喺度行迷宮咁好煩噶嘛。小明坐真係非常好聲，四係咩意思？ 即係成四啊。 OK， 我都係第一次聽 live， 平時都係睇 YouTube 嘅重溫水。因为 Nelson 都是三面口的，阿妹即刻不是那个租即刻收，即是再不答我，已经生气了。 租 枪 他有答你 YouTube 是一定信过 Facebook 他有答12 我以为他生气了，我用手机但是用 Wi-Fi， 阿 Lam 妹，阿 妹 Lam 真是手机紧什么手机看紧你手机哦。 用 Wi-Fi from UK， 但我覺得呢YouTube 嗰個手機 app 就好多渣囉，唔知 Android 會好啲嘅。 Panda 話 keep 住用 YouTube 啦，方便啦 ，live 又得，又方便重溫。 係喎、哦，好似係喎。 但係冇咗啲 comment 囉，但係我哋可以研究一下，整多一格喺嗰度咧，喺個畫面嗰度可以睇，即係你 live 呢一格。 哦，系啊，我见新年都系咁。哦，佢有个 source 噶嘛，可能就 copy 一个画面、 啊、 再 paste 喺嗰度。 你慢慢研究啦。 OK， 好多嘢玩嘅。Alan Chum， 你又未见过 Donald Chum 嘅 friend 嚟嘅咧。 苏伦话用 WiFi 睇 YouTube 真系 OK， 系咪读咗 啊？唔系，佢都系同一个意见啫。九七廿四已经话俾你知时间系哦，咁唔可以咁离谱嘅。九七廿四冇话时间。冇 mention 到時間呢樣嘢喎，大佬。 阿 T 聲青啊，用數電信數碼100蚊任用手機睇 YouTube OK 啊？ 喂，哎呀，講起又中一伏啦！我買了三張電話卡啊，兩張唔得，一張得。 啊！俾我鬧到飛起啊！ 唉、哎，真係慘啊！喂，有咩？哎，我個 TP Link 唔喺度啊！ 係咪？我想 翻嚟啊！ 即係求教啊，各位大佬。TP Link 嗰啲 WiFi 蛋咧，究竟咩卡啊確保用得㗎？因為我買咗三張咧，嗱買第一張唔用得、那個 嗰、那個佬咧就自辯嘅話：係啊，呢、這個牌子唔得㗎，好多卡都咁，你又用華為唔知咩啦，實得嘅咁樣。喂，咁大佬買咗卡機啦嘛，咁點先？咁啊，你不如買一張平嘅先啦，買一張平嘅嗱，呢張唔知 3.5 G 就$45就用7日咁樣。咁你話 3.5 G 咧，我以為是3 G 同4 G 中間，我唔知當時點解我以為一廂情願，以為佢話係嗰個。那個信號嗰個模式啊 ,3G LTE, 即係兩樣都得 ,3.5 喺中間咁我唔知點解奇怪嘅諗法啦咁我以為無限喎因為好多見到七日都係無限㗎嘛咁我買嚟試啦啊點知由我鴨記 plug 入去即刻得喎跟住佢就話呢呢張得啊第張都得㗎啦咁樣我唔明佢點解咁樣講我就信咗我就物聽佢 suggestion 買咗一張86蚊嘅用一年嘅咁樣可以慢慢即係有必要時候用啦。點知首先講返45蚊嗰張先由我喺鴨記跟住食屋企飯臨走嗰下已經用咗 3.5 G 即係話呢45蚊呢係用咗個零鐘頭貴過睇套戲戲院嗰啲戲呀。 因為我看到一個好笑我看回 Facebook,、哦、Mia Valley 就是 Michael Paul。 哦 ,ok。喂未講完啦講埋呢咁最尾嗰張佢 suggest 我買一張86蚊嗰張呢咁今朝我去荒島嗰啲係有嘛。咁我喺個船嗰度插張卡啦。點知一插內嘩我話咁堅嘅五粒星著晒或者係五格嘅 signal 喎。但佢又係話上唔到喎，雖然你收到嗰個卡機嘅 signal 咁，但係完全係收唔到，乜都收唔到。然後嗰張卡又係唔得嘅，擺落電話都唔得今次。咁點算呢啊，真係頭好赤啊！如果各位有咩 suggestion 咧，就單聲啊，唔知唔該你真係。喂，嗰邊我見到都有啲人留言嘅。 係啊，以為 live 嘅喎，好笑嘅喎。 哦是 live 咗喎咁但我。 但係 Gary Kwan 呢 係。 佢話第一次睇 live 留言咁樣。 哎呀。 真 係 激死人 啦。係啦喂咁點解你唔過去嗰邊呢 你演啫。係、 哎、 呀。廿幾分鐘前㗎。 哦、 啊。做啲咩呀思湯話叫佢分開做開箱喎。 咩話 分開做開箱。 咩開箱即係兩邊同。哦 ,ok。是喎如果Facebook Live 同埋 YouTube Live 同步又點呢都係唔好啦係夜場夢多冇錯。 又有分薄晒嗰啲 view 唔知道做乜。 係冇錯。 Yao Sam, 唔知道做咩好多 emoji。天啊 ,Yao 一一二 hi。邊個嚟 㗎唔係天啊天呀嘩嚇死我天啊 Yao。 係啦嘩我哋嚇你啦。 黐星槍啊100蚊 per month。Alan Chum 話遊擊時間好玩永遠鼓勵唔到我 Potato 6唔係喎未連家中 Wi-Fi 用緊中移動19 Plan OK、 啊、 Nicole 收到啦 Thanks 兩位 Sulan 就話用咩 app 呢這個 OBS Project 嗯非常好 係好容易好簡單、嗯、我見到 Vincent Pao 話 720p 咩 720p Vincent Pao 喔、oh, OK、yeah. 720p 佢話而家睇緊個個大細出型 P， K Chan 啊，星唔同步， 係天佑一一二， 嗯 嗯，又唔同步啊，有人話 係咯，12:23啊 ，Joven Lo 話星畫星島冇問題喎、 哦，哦，可能係同佢當地嗰、那個bandwidth 有關啊。 思湯冇甩嘴 ，Nicola 話以前勁中意聽猛鬼， 哇！你真係識貨啊，但係好多人都慘嘅，其實。就話喂，你唔係猛鬼好心，你唔好講個名啦。有個人命令我即刻改翻個名添，嗰啲人真係好勁抽。 思春風，思春轉咗 YouTube 多咗啲新客仔， 係 阿煲括話你啊老貪啊商人啊好表面化，唔深究過往經歷， 嗯、 可能會易俾人誤導。對於我嚟講，如某某層同。一個鹹古惑嘅人拍檔揾食咧，我就會對某某好有保留啦。 嗯，即係講咩啊？ 咁你都係嘅，我覺得你個人係天真嘅，你對人 我啲唔係叫天真，我啲叫我啲叫直覺啊，即係用直覺去感覺一啲人嘅，可能你咁講天真，咁人 唔係即係你個人冇乜戒心嘅，你對人我知。 這個可以告訴你聽，各位觀眾 黐好厲 害。 Potato 65 YouTube 畫質跟 data 有關，4G 全速就最正。Gemini 號頻寬夠快就會升華同步了。 PandaYouTube 聲畫唔係靚，聲靚畫正。租槍又唔係，不過話題我答唔到嘢，唔好以為個個人都咁小氣啦。 喂，你知唔知我見得好多？ 你話大家都係講自己嘅意見，無愛無屌，點會走？ 唉，真係多謝你嘅包容啊！真 係。Alan Chum 搞錯啊！之前同你講我荔枝角單位租17000嗰個啊。 哦 ，OK 。但是我咪嚟到呢度真係好似坐身監咁㗎，啲 icon 就唔同晒喎。 KYChan 就唔知有整個笑嘅樣俾你睇，左圈係咪啲咩 APN 係啦，冇錯啦。佢話 APN setting 我咁點 set 啦，哎，你好複雜㗎，你就咁 set 唔到啊，咁我真係唔知點 set。 Fred Anton 都係咁話。Very stupid， 我上年買咗 TP-Link 3G。M5250 好多張卡都用唔到，已經放棄了。 哎呀，妖！ 哇！ 我個5253啊，都唔好得喺邊。 Potato 65，屌，心中都話你揦嘢啦！我中移動96 plan 啊，加中移儲值都有用啊 ，post 翻去你Facebook 啊。 喂 ，thank you。 William Chan 就哈佬你啦。 系 Beyond Child 手機 YouTube app 比 desktop delay 多好多噶喎。 哦、oh ，OK。 租窗話其實可以開兩邊都好嘅，因為 YouTube 留言 live 完就冇啦 ，Facebook 留言可以睇翻。Fred Anton 就話未掉張卡包裝，抄嚟睇睇係咪同45蚊嗰張唔同 APN setting 喎。 我都唔知 APN setting 喺邊。 在個 TP-Link 那裡那塊東西怎樣 set 電話就說 set 是啦，是啦，電話 control 它的 APN setting 的，聽過人說但不懂喎，同埋仲有一樣嘢柒到唔記得同大家講 咧，但冇識整個又慘又笑嘅樣。 唔係我講埋好柒先，因為我琴日咧嗰張舊卡話俾佢聽用唔到，佢推薦咗我新卡嘅時候咧，咁我將嗰兩張卡一拼入翻落個膠袋度咧，你翻到屋企跌咗張新嘅未用過嘅86蚊嘅卡咯，屌！ 係啊，俾我鬧咗好耐先。 啊，真係肉都赤啊，真 係。咁啊 ，William Chan 啊 ，William Chan 台灣 OK。 哦、 天幽112猛鬼救新鮮，支持你再搞啲天馬行空嘅節目。 哇，真係識嘢嘅人實在太少啦，真係多謝你。 有時間就搞啦。 係。 未兩萬猛鬼咁好聽都唔識火。 唔係因為嗰即係抨擊或者俾意見我啲人咧，佢一定有個印象咧，即係鬼故啊，鬼故啦，無端端講第啲嘢，唔信又唔好講鬼故啦，又要唔信又要講。喂，邊個話唔信就唔可以講嘅啫？低能咁，我信緊第啲嘢，我唔信嗰個鬼故啫嘛。 擺到喺呢啲網上嘅嘢，就應該有啲自己性格 有顛覆噶嘛，同埋要哇！你成世都係睇 TVB 啦，唔怪之有啲人連 ViuTV 都唔睇喎，啲人啲茶餐廳嗰啲咧真係好笑。 私湯啊，喺 YouTube 應該會多啲人留言，因為喺 Facebook 咧會俾其他朋友見到。 哦，呢個都唔奇啊，因為佢係 social media 嚟。 係啊，啲人鬼屎啊。 係、哎、啊，你有道理啊，嗰人俾你摩擦力好強啊。 Sam Fong， 你好啊，終於撞到睇 live 啦。 係啊。 Top Three 啊，我都係因為猛鬼就聽探緊其他 節 目。 哦。 Boy Show 就話做人太多戒心就好辛苦嘅。 係啦。 即係講你話你傷人太表面啊。 哦，傷人太表面，其實我唔係表面嘅，我直覺啫。即係你想，即係唔緊要啦，呢啲即係性格生成啊，相信係。 咁即係唔係㗎？如果其實即係好似何志光咁樣，全部都係鬼啊。 哦，咁佢就佢唔係表面㗎，反正係。 全部都係鬼。 有兩個方法，一就用電腦 set， 有 software 裝 USB 接通咗之後，就二係用手機經 WiFi， 但唔識啊嘛，可能就係冇 PC 啊， 可能冇乜用 Windows， 攞部 PC 嚟試下。 唔係，其實我哋係冇乜 Windows 嘅訓練咧， oh。 就好難搞呢啲嘢，因為 suppose 呢啲嘢你係消費者應該 係啊 ，end user 應該 plug and play 噶嘛，唉，不過唔緊要啦，即係冇幾百蚊就教訓啦。 啊 ，Ben 蔡華而家有聽翻猛鬼 studio 都唔錯。 喂，我都有聽翻佢嘅啦，唔錯，我都覺得幾好聽喎，真係。 雖然我當時我唔係太 enjoy 嘅做緊節目，因為要不停咁諗緊個 flow 咧。但係當聽眾聽翻，我覺得 OK 好聽，尤其是何亨嗰啲，我覺得幾好聽，夾得唔錯。 Vision Power，Free Power，Let me try next time 啊！你幫我整啊個卡。 整咩啊？啊好啊好啊好啊！ 咁樣然之後咧，阿肥肥 stupid 啊 ，YouTube 正好多啊，多啲用啊。Zhou Chan就話我睇呢條睇條。我睇條 link 啊 ，TP link 5350有線係博電腦可以做 setting 貨。 哦 ，OK， 我個型號咧係裡面可以擺一張 SD 卡添嘅，即係話俾你 share 嗰張 SD 卡俾唔同嘅 user 咁樣。 William Chan 冇乜所謂，舒服講，互相尊重就 OK 啦。 係，喂，同埋我講嘢都唔係好激動啫，點解有啲人當鬧交嘅咧？ 因為你好嚴厲， 我只係皺埋眉頭啫嘛， 好即係好似好誒，好似串鳩人咁樣咯，即係教爭嚟嘅咁樣。 係咩？係嘅咩？我完全 即係同埋你好似你係好多時好似你個語氣同埋你嘅勢係令人覺得咧 個勢， 你係要整到即係你係要我一定要話翻俾你聽，我先係啱咁樣咯。 嗯，你個聲人又太表面啦，咁樣覺得。 Win Sun Wong 話係咪好似 set router 咁啊？你呢個 TP Link 我唔知啊，真係咁複雜嘅，好死。 有些不同角度有不同的观点可以参考的漫威 Studio 啊。 嗯。 Zhou Chan 就说打不到 link， 你自己去 YouTube 找一下有鬼佬 set TP link 的。 哦 ,ok。 William Chan 就说 APN setting， 所以上网试下找的。 嗯。 这个 MacPHK Childman， 讲回猛丁事件， Gordon 给我的感觉是率性，感觉事前资料准备很多，想尽量讲完以致比较抢威，可能这样呢啊拍佢嗰個就會冇人啦。 哦 ，OK， 喂，咁我覺得咧，聽節目又係兩大門派啦。我覺得有啲咧就好中意你講埋俾我聽啦，唔使知好多嘢。咁咧就哇，即係中意食布飛嘅朋友咧，就中意聽嗰啲節目嘅。我覺得啊，即係又好表面咁講啊。咁但係咧，另外一個節目咧就互動同埋大家不停咁諗嘢咧，即係交流性會強啲咯。我覺得。即係呢個又係同個性格有關，唔同嘅性格嘅人做嘅節目又唔同啦。同埋有啲懶啲，有啲勤力啲，又出到嚟又唔同啦。有啲考天才，有啲咧就考勤力又唔同啦。咁啊最弊咧就有啲冇天才又唔勤力嗰啲咧，就靠鬧人嗰啲我最睇唔起嘅。即係有啲嗰啲咩，有啲人不停咁鬧嘅，講曬老母啊，又同佢隻抽啊咁嗰啲咧。但嗰啲係最多人聽喎，點解釋先呢啲現象？即係證明咧，呢啲就係文字咯。我覺得，即係文字就分佈咗多人聽嘅節目咧，一定有個套路嘅。嗰個套路咧就係喐屌屌人老母啊！ 唔 係 有時你睇嗰啲好似唔係好正常嘅行為，你睇得好笑咯，我覺得你當笑片睇咯，娛樂性豐富。 係因為某程度係解放咗你嘅壓抑嘅，即係你唔夠膽講粗口，又或者唔夠膽講鹹濕嘢。咁嗰個人咧，你幫你代咗個口啊！咁咧你就啊真係講咗我心裏面嘢，真係開心啊！咁啊好舒暢咁樣咧，咁我就過咗呢啲期好耐㗎啦，即係我係正視有心人嘅年代咧，就覺得哇好 enjoy 啊！鬱敏真係講啱啊，真係講曬我心裏面嘅嘢。喂，但係呢啲人經過成長，個社會經過咁多發生咁多嘢， 咁嗰時咧三十幾歲，即係等於嗰啲葉普成嘅 fans。 其實唔係歲嘅問題啊，係當時嘅社會對呢啲嘢講好新鮮啊，同埋。從來循規蹈矩的香港人呢，突然間有啲咁顛覆的聲音呢，好 exciting 㗎嘛。咁但係你唔成長嘅咩？即係葉普成我唔怪得佢啲僆仔真係未生齊㗎嘛，真係啲牙都。咁所以年長嘅聽眾呢，我覺得應該要識聽節目囉，真係唔好成日俾人擺布囉，買咗股票咁點算 啊。Zhou Chan話其實監製係咪借網友批評探長？ 咁梗係啦。 唔係咁我好好 fair 嘅講法嚟嘅，係咯呢啲。 咁我都接受嘅，經常講啲嘢，我都唔會同佢搏嘅，因為我都聽緊你。 因為彩哥我都有 味。唔肯係，我聽緊你嘅內容啫，有料到我咪吞咗佢咯。 阿 Fred Anton 話有 SD 卡咧嘅嗰啲 WiFi 蛋已經好普通㗎啦，十年前手指上網都有 slot 插 SD 卡嘅。 哦 ，OK。 WiFi stupid。channel 啊，佢話我是快快，不是肥肥 ，sorry。 哦 ，OK。 但我識話探長，如果錄推歌咧，可以喺擺上播放 app 發布，但用 YouTube 直播推歌就會俾人 ban account 啦。 嗯。 有。 不過呢，如果真係要做推廣節目呢，我要真係好得閒先囉。即係如果話縮啲生意上曬軌道啊，又或者即 係或者 YouTube 嘅收入好好。 係啊，咁呢就我真係會做。其實我真係好恨做呢樣嘢，因為我覺得同人分享啲鍾意嘅歌呢，真係係好開心嘅一件事。咁啊，監製成日分享佢鍾意啲歌俾我聽啦，因為我個 iPhone 都有佢嘅 playlist 嘅，咁我好欣賞佢嘅品味嘅。 我天佑一一二大聲公司啊，就最鍾意校正人，探長就好正常。阿C湯就話何亨嗰集最好聽，另外有一集有個女仔講住村屋都好聽， 住村屋屋村。 不知道寫村屋的 應該住村屋村，我不認識女仔住村屋的。 還是那個是不是阿神野貓住村屋 啊？不是OL 啊。 哦 ,Ada。 Ada, 啊是啊是啊。你夾住人家的腳而已嘛。 包括說雨殘片老飛麥基就是被個新光頸領出手闊卓的前 XX 總理氹了入水局。 是。 氹了入吸水局冇了幾十萬啊。 哦，系咩？边个嚟噶？ 所以啊，防人之心不可无。 哦，好彩我冇几廿万啫，所以啊 ，OK 嘅，暂时。 Fred Anton 啊，就话飞侠好多时间喺 Facebook 扯住徐少华嚟串， 嗯， 冇睇。 嗱，呢啲咪事业有成嘅，收入稳定，咪做到呢啲嘢咯。我啊，真系冇本事。 Potato 六五老探留咗啲储值卡经验喺你个 Facebook， 你知唔知啊？ 哦，真系多谢。 Oh. Joe Chan 就話又唔可以話人哋鍾意聽粗口係文字嘅，咁同將唔同意自己嘅人話係港豬又有咩分別呢？ 喂，嗱，你成日都將我啲說話拗曲㗎喎，文字我冇講高低嘅，即係文字係代表啲咩人咁解嘅，唔係話佢哋文字係高低㗎喎，即係你又唔解，即係你成日將即係我講嘅嘢你係用一個道德審判或者一個講法就講出嚟囉，即係文字其實好中性㗎嘛，唔知道你哋係咩意思呀，真係。 因為通常講文字就係講人低 㗎嘛。呢個係通常。 係啦，即係佢個設定咗文字就係要配一個低字。 但我設定我唔會咁樣㗎，文字都有高低㗎嘛，真係。即係文字嘅意思就係話即係一個比例嚟嘅，即係好多人鍾意做呢樣嘢呢，就係講緊佢嘅文字或者佢嘅品味，就係鍾意嗰樣嘢。咁我頭先所講呢，就係佢個 figure， 佢個viewer 係好勁嘅。咁呢啲咪多數人就係代表呢個文字囉，即係咁解咋嘛。 咁咩呢，Boys 要就係探長要保持赤子之心。Nicole 就話自從探長同女王俾殯儀將線咗，我就覺得探長好單純。 我冇俾佢線啦。哦，是大班線咯，文章冇線到。喂，其實你又誤解啊，其實是大班線嘅嗰單嘢，即係呢啲學嘢咯，咪即係幾廿歲都要學到嘢㗎。哇，啲老人真係蠱惑到咧。係 咯，搞到啲人成日以為係你請 的。其實反而殯儀章完全冇線咗，佢仲益咗我食咗幾餐勁嘢添，同埋佢一毫子都冇呃過，冇問過我借錢咯。即係你可能佢唔夠膽問我，就係話唔敢拉我啦。總之即係 睇你相就知道你 窮鬼，係啊，冇錯。咁所以呢，凡事都唔好聽死一條友去 comment 另外一個人囉，因為佢去到第度可能又做啲唔同嘅嘢嘅。 阿 Fred Anton 話探長，我知提返你唔 like 嘅，但都要提下啦，你未找數請大家食安格 斯。我唔會唔 like。 方提啊。 方提。我唔會唔 like 嘅，即係只不過呢，我真係想搵返一個更加有代表性嘅朋友上嚟。咁呢，我已經問咗一個佢唔肯，咁我搵緊另外一個呢，佢住得好遠。咁呢，我要即係好得閒先啦，都係嗰句啦。因為安格斯我呢件事我唔可以求其講嘅，因為我某程度幾尊重佢嘅。即係我好想將佢嘅事蹟講俾大家聽。咁呢，我講呢係有啲準確有啲唔準確，因為我唔係第一身，咁我希望揾個咧第一身同我有困過嘅人，會同我一齊講會好啲咯。 Joe Chan 話大聲公比較執拗，同埋好介意人哋唔同意佢或者批評。 咁多數人都有呢個毛病嘅啦，老實講。 我啊 Maylam 就話我中意平洲嗰只。 哦，平洲就我好中意喎。阿包咧，佢講嗰個同嗰個細路仔鬼。 個關係呢，嘩，即係雖然有啲毛骨悚然，但係又好似有啲嗰啲又唔係親情嗰啲叫咩呢，你有冇聽？ 有喎，幾好聽，我覺得佢講得好動， 即係好入心嘅講得嗰樣嘢， 即係好真，好真摯嘅嗰個感情，佢好似即係你唔覺得佢係假的， 同埋佢令到好多幻想嘅，即係我講鬼故咧，或者講一個故事咧，如果對方能夠咧一路講一路 create 一個畫面嚟深化你講嘅嘢咧，係好成功嘅。所以阿包呢個能力啊，我啱同阿包傾過偈，可能有啲合作嘅喎，但係。我唔知佢有咩諗法，唔係講鬼故嘅，第二樣嘢嚟嘅。遲啲我就會揭曉啦。 阿 Tim 昌話：如 SIM 卡可 tethering， 你都可以用舊 iPhone share WiFi。 哦，即係hotspot 咁啦。係 咯。 嗯。 Win 心汪又認同天佑112頂唔上大聲公。 哦。 即係，但佢又有好多擁躉。 好多㗎，係啊！呢咪又係文字咯，即係。即係我分布咗一啲唔同嘅人，即係總之嗰個人嘅表達係好非一般，你唔起碼唔會喺街度聽到㗎咁樣同你講嘢，又或者你自己好想好似佢咁，但係又唔能夠做得到嘅，咁嗰啲呢就真係好明顯就係受歡迎啲㗎，我覺得。 仲有 阿Joe話文字唔係高低，唔通用大細。想知識，喂，唔係，梗係唔係高低，文字梗係唔係用高低㗎啦，文字係有高低，但我個比喻我唔係話你高定低㗎嘛，咁同埋我亦都冇講低，你又覺得我話佢低，呢、這個就係你嘅執迷嚟啫，我覺得。 你唔好話當咩，當我講錯你唔好講呢啲，唉，好似你又即係啊，俾你威曬咁樣。 都係啦。 咁樣佢會遠離你。 唔係因為我要盡量每樣嘢都用一個你自己諗嘅方法去諗，譬如我話文字咁樣，咁你自己判斷㗎嘛，唔係話我好似老蕭咁我講係曳㗎嘛，因為你可以覺得嗰啲文字係高，同時你可以覺得嗰啲文字係低，我就真係冇 comment 啦，即係我只不過攞一個比例，即係嗰個係 majority 係咪咁講，即係嗰啲人偏向嗰邊鍾意，即係嗰啲節目多人聽嘅，幾萬 view 嘅咁嗰啲，咁我係咁樣俾你自己判斷啫嘛。你係咪即係中比較鍾意聽人哋斬釘截鐵嗰啲通先？我話做唔到嘅 ，sorry。 Alan Chum 就代表社會發泄空間都冇喎，有人講代講一兩句粗口，個心就舒服曬啦。 係咯， 仲好過去睇 TVB。 係啊，即係呢啲就係討論咯，我覺得。 賓怡將事件係乜 ？William Chang 其實以前好中意食自助餐啊，但因為聽咗唔同角度之後咧，就覺得嗰班 KOL 越嚟越黐線，要啲人玩崇拜啊，真係好難頂。 嗯 ，Gordon 啊，常常講啊，我又唔識佢。 啊？ 咩啊？講嘢好中肯啊，黐鳩線咩？ 邊個啊？睇唔到佢，邊個講緊 ？William Chang 咯， 好高啊，好上噶，哦，係係。講嘢好中肯，黐鳩線即係點啊？ 唔知 道你係咪有個問號喺中肯後面先？嗱，爭一個 feel 點火，真係好多唔同嘅解讀嘅喎。頂唔順大聲公，喂， 講咗啦。 咁你有冇聽？ 我瞓而張咩事啊？ 哦， 休息嘛，佢要瞓覺。 哦，喂，不啊啊，你有冇聽 forum 先？因為哥頓。同另外一啲人困會唔會好啲啊？因為我就冇時間聽啦，因為佢都困咗好多集嘅，你而家係咪咧？ 邊個困？ 阿哥頓去咗 forum 之後咯。 困咗邊個啊？ 即係譬如同阿楊啊， 我唔知啊， 同阿蕭少滔啊嗰啲啊嘛， 好似都有嘅。 係咯。 但係猛丁哥最近一集得翻為一條友，勁到冇朋友喎，好似聲稱話勁到。 其實嗱，嗰日佢打個電話俾我嘅，佢話探長，你應承咗我幫我做嘅喎，你今晚快過嚟咁樣。我喂，屌！我话应承你做啫，但我冇话今晚一定要做咗先啊嘛。我等你冇嘉宾嘅话先嚟做，我冇咁讲过啊嘛。因为我真系要开工啊，真系唔得人睬佢啊。咁所以咧，我始终会找数嘅。但系我谂啊，三月先得啊，真系要，因为太忙。 阿 Potato 话：，其实用手机翻个 data 就唔使咁烦。 哦，都系嘅，其实。就唔使跌掌街街添，而家肉赤到仆街。 高人話講粗口唔係問題，但係 又少，唔係又少，少完但冇 point， 真係為少而少。 哦，咁咪就係有市場咯，有即係你見到一個 figure 就講曬㗎啦。 Mayhem 就係講翻 Marvel Studio 啊，佢話佢都係中意阿包嗰個講鬼故嗰、那個，啊、聽到眼濕濕，又覺得好 warm。 係。我其实有个讲鬼故的脚的迟啲就是阿辉哥啊，唱大戏。他虽然叫辉哥呢同埋唱大戏呢，但他都二十几岁嘅啫。啊，他哋有时都会入嚟听个 live 嘅。 Fred Anton 话探长有冇听过麦基同飞侠段官司瓜葛啊？ 麦基同飞侠？ 系啊。 边个麦基啊？ 系咪嗰个粤语片嗰个麦基 啊？飞侠咧就呢个戈顿啊。 我点知啊？ 喂，你讲真名啦，又唔会有官司嘅呢度，冇听过啦，唔知。 阿天佑话我屌大声公搞到我连禁室都唔听，而家咩都有佢啊嘛？你想讲唔系冇佢？ 哦，天佑。 包括话大声公当然系事业有成啦，做得蒙古能源高层，间公司管股价由几仙炒上至廿几蚊，点会唔发？ 嗯， 系啲蠢师奶高位接货死 Q 晒。 嗯。 租槍就話：咁老探，你真係好容易俾人誤會你，因為我諗好多人都會同我一樣啊，一睇到文字就會覺得係高低。如果你用喜好咧，就會比較中性啦。 我覺得咧，呢個係個性質咧，你用一字咧，你首先要知道佢咩意思先得。咁如果多數人都認為文字就一定係高低嘅話，咁我可以唔認同噶嘛。咁我唔介意俾人誤會嘅，因為。要道翻正，有啲好基本上嘅原则噶嘛，唔系话人人点讲我就要就翻人人噶嘛，即系我所以咪就系话你嘅睇法都根本就唔同，即系我想一个 open question 咁俾大家自己去判断一个另外一种方法去表达，但系你误会咗咪继续误会咯，始终有人会唔会误会嘅我谂。 咁樣啊，我但佢都明白你講乜嘅，即係佢話佢用嗰個字咧，就覺得就令佢聽到咦。 其實唔係喜好，係表達唔到我想講嘅嘢根本。 咁樣仲有啲咩啊？William Chan 啊，係喎，佢係講大聲公黐鳩線。 中間話佢 聽咗一陣馬鈴丁歌，佢搞到咧係咁揾個 operator 入鏡陪佢講啊。 哦。 佢揾邊個 operator？ 啊、Milton 唔會採佢， 仲有一個 operator 嘅咩？我唔知喎，可能唔係，可能嗰個唔係 operator， 可能嗰個係現場觀眾。 哦、 因為佢次次都係現場觀眾嘅，好勁嘅。 Winston Wong 話 Gordon 夾西良咪好啲咯，因為會收聲。 哦，佢崇拜西良添啦，直頭。 蘇倫就應該係話麥基死咗噶啦喎。 係咯。 And Fred Anton 就話粵語片嗰個麥基 Gordon。 有官司啊。 Fred 就話麥基告 Gordon 嘥曬佢。啲積蓄啊！ 嚇！啲咁嘅嘢完全冇聽過，我亦都唔係好想知喎。老實講， 高啦 ，Winston 就我都覺得係。 係咩先？ 即係話應該係講話 Gordon 同阿西蘭夾得好啲啊。 哦。 Potato 啊，你就咗定定先搞啲卡啦，拆出嚟就好易跌，跌咗凍柒，仲要冇聲出啦。 係啊，仲要俾。 是啊，讲了很久很久。 是啊。 租车说蒙能真是蒙能才会买的。当年回大妈耍就冻柒陈振聪炒的。这个我都不识话。据二三四 channel, Eugene 讲蒙能是四叔定同叔。不记得了啦是哪个用来装陈振聪的。 哇但是有很多人陪装的这些。 是不是昂鸠师奶的。 哦唉讲一些。 真是蒙能 啊全部。昂鸠师奶都很惨的。 那你散喎即是师奶入市就是死了。 平时悭埋悭埋一镬被人冻了叫鸭好过啦。我唔知我游艇，我呢度有沙灘波。 哦，我睇下你。 可能係啲不凡問題，應該冇斷嘅，因為一路都仲有搭緊爹。 冇斷啦，冇斷。 係，但係最奇怪咧，就係咧嚟咗 Facebook， 嚟咗 YouTube 之後咧，啲人數保持咗三位數，幾乎係。而家你又睇唔到，突然間。 可能 YouTube 嘅人比較，即係你真係嗰上開 YouTube， 佢哋就好容易好。接受睇片咯， 系喂，我想问新嚟呢度 睇我 live 嘅朋友咧，有咩意見咧？即係舊嗰啲大家都個通都知噶啦。咁但係新嗰啲朋友咧，即係始終我都希望接納到多啲唔同嘅，因為其實我最 enjoy 咧就係 咁斜嘅， 係啊，唔知點解要研究一下。我真係想聽下多啲唔同嘅人嘅意見咧，因為以往咧即係做傳統嘅網台咧，成日講政治，大家都耳熟能詳啊，即係對所有嘅社運啊都好熟嘅。咁但係咧，我相信 YouTube 咧嗰個界面就比較闊少少。咁但係 將我 YouTube 手機易睇啲喎。 係嘛？咁但係闊啲嘅人有咩好處咧？就係可以聽多啲更加唔同嘅層面嘅人講嘢咯。即係我好中意鬧人傾偈就咁解啫嘛。因為你唔聽人哋傾偈，你唔同人傾偈，你唔知道嗰班人係諗緊啲乜，同埋佢哋個睇法係點嘅。咁我覺得我透過啲咁呢啲機會咧，令到我人咧就更加客觀。咁所以咧。亦都可能改善到我，令到好多人誤會嗰啲嘢啦，都唔定嘅。 但阿 Panda 話大山公搞到佢連禁室都唔聽我，但係又好想聽次官講嘢。 哦，咁咪聽咯，聽翻咯。 中青就話大山公點解可以夾細娘咧？係因為咧佢比較同意細娘，或者係細娘壓得住佢、 嗯， 所以大山公夾其他人咧就搶曬姜。 嗯。 邊都唔好聽。 嗯，唔係佢唔知會唔會聽呢啲意見咧。如果係咧，我 set forward 去佢嗰度先。 哎呀 ，Nicola 話今日撞啱 YouTube 彈出有直播先聽到 live。 哦。 係咯，大家記住subscribe 個 channel 同埋撳嗰個側邊嗰個鐘仔。 個鐘個 bell 啊。 係啊。係 啦。 就係、是、有 notification。 係啦，好似咧個 subscribe 嘅人數冇乜多，其實。 冇啊，冇乜多。 係咯，咁其實我 Facebook 嗰啲 friend。好似冇 subscribe 到咁嘅，我谂十个都冇嘅，我睇翻系咯，咁啊麻烦大家咧帮帮手， 因为 stage two 好已经五千咗好耐啦，其实 嗱，即系阿监制咧有个提议咧都几有趣嘅，佢话咧我成日话成日重复咧，因为我成日重复啲内容就讲咩叫 stage two， 因为咧耐唔少会有人问下，咁甚至乎有啲人有啲疑惑，咁点解 stage two 咁分裂嘅咧？以前咧又音樂嘢，跟住又講鬼故，跟住又講 live 九七廿四咁樣，咁咧我就唔會喺度講啦，嘥時間。我咧就會專登拍條咩啊 FAQ 即係逐個問題 point form 咁樣講一次出嚟。咁我點解會唔做網台咧？我邊度做過咧？我搞呢個 channel 有咩動機咧？同埋我想有個啲咩啲節目裡面其實係講乜咧？猛鬼又點樣嚟？點樣走咧？咁樣一次就講咗去。咁咧就置頂。置咗頂咧，就一啲新嘅朋友入到嚟咧，就知道我做咩咯，大概。 係 咯。咁同埋我將會做咩咧？可能 unboxing 啊，同埋會產品或者一啲小嘅我自己嘅趣味嘅一啲 電器仔、 電器啊、鏡頭啊、相機啊，或者一啲買卡嘅測試啊咁樣，即係買卡翻我都會整餐懵噶啦，可能。咁咧呢啲咧就係好處咧就係、是。我幾時得閒就幾時整㗎嘛，就唔使好似網台咁，你就算我同大星公夾呢，我都覺得好難就到時間啦，即係你唔好話同阿女王夾啊，因為同女王夾就仲遠啲添個 location， 同埋又難夾啲添咁樣，即係雖然以往阿次官喺度晚晚都好準時嘅，但係好似阿次官返咗加拿大之後呢，就好似好棘手咁樣囉，嗰邊好舐氣咁樣，唔知點解。 鄧老師話 YouTube Live 可以睇翻較早前留言 ，Facebook 就會冇咗 嚇，唔調轉咩？唔知喎，一陣間咪知咯。 蘇人啊，唔好再講政治好悶。 啊！ 佢話我係好新嘅人。 哇！係啊，你係靚女添啊！ 黐星槍就話講下可講下人生經歷啊！ 哇！講咗好多次，講到悶嘅。 Winston Wong 話隔食隔好笑啊！得細娘壓得住 Gordon， 得探長壓得住細娘， 係喎， 唔係卡文壓得住咯喎，屌！ 唔係佢唔搏我嘅細娘都係咁樣嘅，你成日都 黐聲青話警醒新人， 警醒新人啊！咩噶？咩？ 我即係話叫你講下講下你自己嘅人生嘅經歷喎。 哦，跟你 佢話佢係新人喎。 哦 ，OK。咁啊，你唔好當老嘢先得嘅大佬。 K Y 槍話其實即係要俾翻少少面隔離嗰、那個，佢講緊就唔好插嘴，唔好同 意見，唔同意見咧就唔好用個串死人嘅方法嘅講法嚟講。 我哋咪教緊阿哥倫啊，得同你轉達。 教埋你啊！ 我冇啊。 Phantom 話其實老探喺啲一舊嗰時講過幾次以前拍戲啦，某自認大哥嘅嘢好受女性聽眾歡迎嘅。 哦，係咩？二三四先講咋嘛呢個。一舊都講過，但二三四啊 ，Candy 成日都追嚟講嘅，即係好中意我。上唱都話：，誒、哎、講大哥，講成龍咁樣，隻秋咁樣嗰啲咧。但我都覺得講到煩啦。但係就真係的確幾好笑嘅。係 我唔理個 FAQ 要講埋點解你唔中意講。 講成龍係啊。 天一一一二就係拜你啊，自自然然無無聊聊啊。嗰日有咩心情，咪分享下咯。 哦，識嘢啊。 咁啊 ，William Chan 就其實細量亦都越嚟越唔好聽，啲書包就嚟要掉死人啦。 哦。 咁佢讀書好啊嘛，佢哋係。 係阿 Janda 啊嘛，個書包就係、 是。係咯，上書局啊，叫你。 係。 Sam 峰就話平時聽網台都係做緊嘢，揾嘢嚟聽下。希望探長遲啲得閒啲可以請翻啲唔同界別嘅嘉賓。 係，例如請個壽司師傅啊咁嗰啲。 Fred Anton 就話女王家去咗日本啊，曬佢食好西。 嗯，食好西。 因為嗰時有人打錯字啊嘛，即係變咗。 哦，即係等於突破盲腸嗰啲。 Potato 六五啊，買卡擦屎啊，熄咗就唔再擦噶。 啊！但係好怕。呢啲咁嘅柒嘢真係， 我有試試去試幾日。 因為咧，我覺得 我哋下下都百幾二百蚊咁樣試試試，又仲要買多個蛋， 仲要跌咗喺街點？ 唉！ 喂，但係我覺得咧，人生最美好嘅經歷就係 plug and play 啊嘛！妖嗰啲咁嘅柒卡真係。 啊 ，Potato 六五講我老探再講 UFO 喎， 冇啦！ 呢啲嗱啲全部。擺個蘇絲王嗰集嘢喺呢度， 擺有人幫我擺過啦，但係不過好， 你可以 share 喺呢度嘅。 不過話唔得啊，人哋嘅 content 嚟。 唔係得嘅，你可以有一個 playlist 咧，譬如你上過啲咩節目啊，人哋 channel 你下。 即係俾 link。 係啦係啦。 哦，好啊好啊。 咁樣咧，然之後Kevin Channel 笑啊 ，Alan Chong 話不如講下你將來有咩 vision 啊？ 哇多！ 我呢個喺好似建工嗰啲。 冇錯，可能會請我 Alan Chong。 Top Three 話你二三四嗰時講大哥同埋香港樂壇都， 其實我幾中意同阿 Candy 做節目嘅，老實講。 但是 因為同阿 Candy 嗰啲節奏好夾嘅，我覺得啲轉數啊差唔多。 Dion Chow 話其實 DBS 後期耳聽仲捐過俾 D 一把，冇留過言啫。不過 YouTube 係順咗好多，而家都好啊。其實你一個人做加監製搭幾句，效果都幾好啊。一個人做不是個個得，一個人做其實適宜短片咯。 嗯， 係啊， 卡斯特羅咯。 係 William Chan 講成龍好聽喎。 喂，成龍啊個經歷我只係一年半左嘅啫，講曬噶啦，幾乎。咁我同郭感恩嗰啲，我覺得少講啲嘢。 嗯，冇人啲人唔覺得唔好笑啊嘛。 咁啊， 因為郭感恩冇咁多人爭啊嘛。 係，唔係郭感恩踢爆佢啊！ 哦，但我係唔好講啦呢啲，第陣時先啦，喺度講就嘥氣啦。 嗯 ，William Chan 話講唔係冇啊，黐星 Chan 話講行內趣事啊，講下電影嘢。Phantom 話老探好多人都有去信和買豉油碟多次中伏嘅經驗，你買卡柒咗係小事。 豉油碟又唔同喎、豉油碟中伏咗碟都喺度，頂籠嗰個女似劉德華啫。我記得我拎咗嗰個封面咧，俾無間道嗰啲 crew member 睇，佢覺得哇，屌你咁樣整蠱老細，我唔係真嘅，佢話我執相。 阿 Potato 六五監製一講呢個卡就飆曬火喎， 係咯， 真係啊！因為尋晚又唔急，又好眼瞓，開始發眼瞓，揾日聽到佢，咦有啲卡又剩。 啊，總之 真係好嬲啊！ 一出咗糧啊，不停咁樣。 係啊，不停咁樣戇居，真係亂買嘢，買到戇曬喎。 哦，真係唔係嘅。 二手買賣區咧，買嗰啲嘢 買親都柒嘅。 又中曬伏啦，即係呢度。總之佢買咗啲，即係使咗啲冤枉錢，起碼使咗2000蚊以上。 係啊。 我計過啊。 系啊，算啦。 呢、這个 Panda 啊，九七廿四啊，可以讲鬼故嘅，揾嘉宾啊，监制讲鬼故啦，第日。 监制冇鬼故啊，不过监制而家讲一个变幻鬼故嚟听下先。 吓、啊，我嗰、那个啊， 嗯， 小学一年班咯，咁嗰阵时啱啱搬咗屋冇耐嘅，咁我自己一间房啦，咁打开门瞓觉，全黑嘅， 冇開燈，咁就瞓下突然間自己戇居居咁樣醒咗，望出個房門口，咁就見到咧一個細路仔揸住一朵花，另外一個就係一個中童，另外一個應該係一個成年嘅男人，成年男人係喺即係全部喺我房出邊。 Silhouette 嚟 嘅，係啊 ，Silhouette 真人嚟 咯， 即 係剪影啊，唔係啊，剪影 即係背咗光都係剪影噶。 冇呢個光暗嘅效果嘅，即係完全唔關事。 即係唔係出面特別光，只不過係佢淨係得個黑色影啫。 係啊，唔係黑色影，佢初初係白色，咁然之後咧，嗱我講埋佢哋個 pose 係好奇怪。咁嗰個成年男人咧係喺我房門口，大概係打側身咁樣，好似裝入嚟嗰個動作。 哇！你有冇眼睇到啊？ 乜都冇。 OK。 咁個細路仔揸住朵花同嗰個中童係一朵好似卡通片一朵花。 即係 ICQ 嗰啲平面咁。 係啊，咁樣，但我睇唔到，冇眼耳口鼻乜都冇嘅。咁佢哋兩個細路仔喺度追逐嘅，咁樣咧，但係佢哋咧係重複嘅，其實所有嘢都係 loop 嘅，即係佢重複。跑跑下，兩個一齊跣咗落地下，不停咁樣又喺翻另外一頭又跑過又跣落。 又係咁跣法。 係啊，不停咯。咁佢哋不停變顏色嘅。 即係得個剪影，但係變顏色。 係啦係啦。 咁又變到黐咗底嘅，黐咗底。 冇啊冇啊。 即係總之同個地好分嘅。 有紅彩虹，紅彩虹差唔多咁變。 呢啲係咪其實係 dimension 咧？ 唔知啊，總之佢係扁平嘅。好怪嘅，咁我睇咗好耐咯，睇到好驚，睇到喊又嗌啊，即系嗌我爸爸媽咪啊，又嗌我阿婆啊，完全冇人理我咯。 你有冇確保唔係發夢啊？ 唔係發夢，咁自己又喊曬，又成坐咗又睇咗好耐嘅，又嗌人，又嗌爸爸媽咪。 但嗌佢冇人聽，可能你嗌唔到嘅 喎。唔係啊，我係坐起身，我冇俾鬼責嘅。 哦。 我冇又，但我又好驚，又唔敢坐落床。 嗯。 咁然之後後屘。喊到好攰，冇人理我，唯有擰住面瞓咯，咁瞓到天光，咁冇嘢咯。 一路都冇，幾十年嚟都 冇啦。 嗯， 我仲有其他，咁梗係仲有。 咁你有冇打翻同齋？ 冇，但係我屋企人叫咗神父嚟聖屋咯。 哦， 係，就係咁咯。 咁神父有冇做啲咩儀式啊？ 我唔記得啦， 有按住你個頭祈禱？ 冇，太細個。但我嗰陣時住嗰間屋係身體唔好嘅細個，同埋成日都唔開心嘅咯，即係成日都好唔想翻學嘅，成日都請病假。 我真係要講一樣分享俾大家聽。咁咧，我以前 office 咧，因為我同阿老細咧係朋友嚟嘅關係咧，咁啊叫我唔好搬啦，你就擺下嘢啦，你使乜搬走曬啫？咁咧。跟住咧，翻到去，琴日我執下執乾淨啲啦。突然間 admin 同我講：阿探長，你真係唔好介意。我咩事咩事？我哋揾人睇個風水，就發覺成間房間你嘅位有好大好大問題。佢擺一個葫蘆喺上面，你唔介意嘛？我梗係唔介意啦。我話呢度我用咗你嘅地方，仲喺度幾腳近，唔驚俾你揼咩咁樣？咁咧，原來咁嘅，所以咧，我雖然我去評論人係好表面，但我對呢啲嘅直覺非常之強。我真係覺得我要搬，好強烈嘅訴求要搬，可能原因就係同嗰個風水佬嘅感覺都有啲關係。你覺得係咪啊？ 唔知啊。 可能真係嘅喎，其實直覺係好緊要喎。有啲直覺係唔使解釋嘅，真係好表面嘅，真係可以。好嚇死人啊！咁渣嘅你。阿圖好流啊！阿圖連上次講攝影師都嚇到死，唔知邊個。 有咁好多人唔中意聽噶嘛，唔敢聽噶嘛。 但係就中意聽嘅，我相信佢。 佢話普天圖話你有錢身痕係正常嘅。 但係身痕就中伏就唔係正常啊嘛。 Fred Anton 話監製啊，可以考慮講 budget travel 東南亞、日韓、美加都好喎。唉，講乜鬼？好耐冇 travel 啊，大佬。 唉，好慘啊！我真的經歷過人生最痛苦的幾年，就是沒得去旅行。 是啊， 起碼兩年了。 我不是什麼啊，你黐線，去年就去了泰國咯。 我去剪片而已， 屌你自己拿來衰而已，不知 就是為了城寨咯。 你去又不用，根本你又不知道做什麼。 我就是想走一下而已。 屌，還有些什麼啊？ 講 AV 啊，探長拍 AV 有冇留底喎、啊？嗰陣時 我有嘅，其實，但係啲 VHS play 唔喐啊，真係食曬帶啊，同埋有個大嘅 mark 喺度遮住咗少少咯，半透明。 冇啦，淨係要搭106就要搬啦喎。 哦，系啊，冇错，真系顶，因为灾难搭俾人嚟，搭到呕嘅真系分钟。 冇啦，留言已经差唔多啦。 乐坛秘闻，乐坛秘闻冇乜，我都冇喺乐坛做过乜滞。 系咯，你反而自己系电视圈。 啊，今日咧，我同某个演员咧，好深入咁样倾紧啲同件工冇关，即系同份工冇关嘅嘢咧，都几健谈嘅。他講他以前是同我行家嚟嘅，即係大家都做過 design 咁樣，幾 decent 嘅人，我覺得都唔錯。 佢個人都叫 decent， 個名做乜？冇啦，差唔多啦。 啊，差唔多。 而家係咪做咗好耐㗎啦？ 我係好耐嘅啦，過啦。 一個鐘頭42分。 喂，差唔多啦，喂，大家都要瞓嘅。係 啊，快瞓。 同埋呢個咩 M 字壓話，葫蘆放五鬼位。不是吉位都是错不过哦， 不是五鬼运财吗？ 放啊，即放走佢冇财运啊。 不是摆嗰个葫芦喺个五鬼位啊， 哦， 摆落去个 咁放走啲鬼就放啲鬼入嚟先。 唔系放个镇住佢啊，个五鬼嘅位啊镇住。 哦，即其实我的鬼是五鬼位。 Alan Chung 话香港仲有乐坛嘅咩啊？ 哦， 我仲有鄧老師話仍然有107人啊， 但係都要忍痛㗎啦，你都唔使瞓咩？嗱，我講，我講翻今日個時間表你聽，你放我走啦，喂大佬，我今日6:03啊，要去到咧，嗰度叫咩啊？嗰咩站啊？ 坑口 啊，咁咧，因為要去搭船去白沙洲啊，咁咧所以一定要跟 crew 啊，我平時好。自由地呢我自到現場㗎嘛，咁但係今朝真係唔得啦，咁於是乎呢琴晚成點先瞓呀都，咁瞓得個幾粒鐘呢，咁跟住呢我4:00起身呢就去搭 Uber， 我仲要搭咗200蚊肉都車埋，咁又我唔想搭的士啦，又冇其他交通工具啦，地鐵就啱啱趕唔切嘅，因為開個第一班6:00，咁我點開6:30去到坑口呢，咁於是乎呢搭 Uber 喇喎，咁個司機呢就真係我第一次寫 comment 俾個司機，嗰個司機係一上車，我聽到一個好型嘅 loop 啦，嗰首歌冇咩電子嘢嚟嘅，咁我哇好喎、啊，你啲歌幾有品味喎、啊，哇你識嘢即刻擰過嚟，唔使揸車咁樣，我話哇你播啲歌真係幾舒服喎、啊，真係，我最鬼憎嗰啲人播埋我是歌手嗰啲大陸歌啦，我係啦，香港淪陷啊，點解啲人越嚟退步啊？不停咁好啱 channel 咁讲到过海行错路， 好彩冇迟到嘅，早到咗。 原本咧个地图都 show 佢叫行东水啊，唔知点解行咗西水，咪行咗红水，去到湾仔先知系坑口唔系大坑，顶佢争啲落埋桥添啊！咁所以咧，即系虽然搭 Uber 好 enjoy， 但系咧。就真係唔可以吹得水太行嘅。 啊，快啲啊！ 咁同埋最嚟，佢又識阿 B 同埋阿龍，阿 Thomas 識曬、 哦， 即係全部都係我啲舊同事啲 friend 嚟，係冇錯，人去打碟嘅、嗯，就咁啦。咁所以咧，今朝咧一早咧未天黑，唔係未天光啊，出咗發，至到頭先係直落，所以咧都係時候要瞓㗎啦。咁啊，雖然咧表現唔到話好眼瞓， 有啊，有人話你隻眼得翻條線啊。 好啦，呢、這個係啦，雌性。咁啊 ，thank you， 咩差唔多啦，休息啦，辛苦晒监制探长，好冻啊！ 唔系，因为有人呢、這个 Jimmy 话佢喺柏林睇嘅。 哇，喂，真系多谢晒！嗱，希望大家即系见到咁多新嘅朋友咧，亦都鼓舞嘅。咁啊，希望如果你觉得咧，即系呢种方法做节目咧，大家觉得好舒服，或者即系可以令到大家啲心情好啲咧，希望大家介绍多啲朋友 subscribe 个 channel 啦，但系。好耐都係5000到呢有少少唔尋常嘅。咁啊希望大家幫下手啦，同埋除咗 subscribe 之外呢，咁有條 sponsor 嘅 link 嘅，咁條 sponsor link 嘅做咩呢，就是、改善返啲節目質素啊，同埋可能會有多啲唔同嘅 gadgets 可以大家見得到啦。咁第三呢就係、是、希望大家呢即係原來 YouTube 放來嘅廣告係非常好睇嘅，即係我建議呢 即係大家欣賞下人哋嗰啲製作啦，除咗欣賞我呢個 live 之外，咁啊差唔多啦。 係啦，好啦，拜拜。 拜拜，我撳邊個掣？ 你可以翻 OBS stop streaming。 OK， 拜拜。